參與犯罪組織、洗黑錢和貪污。回來本港，政府發言人表示，含撲熱息痛成分的藥物在本港整體供應維持穩定，公營醫療系統的備存量充足，呼籲市民不需要囤積。發言人說，雖然個別品牌因為需求急增引致供應緊張，但其他品牌的止痛退燒藥仍然供應充裕。政府又強調，公營醫療系統對含撲熱息痛成分的藥物備存量足夠維持五至六個月的使用量，現在正是計劃加緊採購，政府亦會考慮按實際情況和需要將額外採購的藥物留給有需要的人，包括未能夠負擔藥物開支的低收入家庭，以及個別出現地區性藥物短缺而未能夠購買相關產品的市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00米。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美股是假期休市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日元130.69，瑞士法郎0.925，加元1.357，人民幣6.9，英鎊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向教一般选举包括1月8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1月15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继续都会有白元路小白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寻日都已经喺度啦，咁啊今日咧公众假期都完结啦，咁啊正常嘅工作天，咁当然咧会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咁啊一齐准时起身努力工作啦。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今日朝头早咧都已经见到时间过得好快啦，2023年1月3日，咁啊农历12月12日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尽快起身咧就努力工作啦。咁啊其实都好快嘅啫，因为过多两个星期到咧，咁啊又系呢一个嘅农历年啦啊，可能而家都出街咧都开始又见翻嗰啲办年货嗰啲宣传啊，咁样，所以大家都要又要准备一下啦吓。今日朝头早咧，咁希望大家都抱住开心积极嘅心情喺2023年嘅工作天上边咧，咁啊有一个好嘅开始。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仲在想想到底有些什么人可以在2023年的时间会成为你最终的一位伙伴呢，其实其他人都一样是会这样想的。互相了解的才是朋友，互相理解的是知己。人很多时候都应该就好好地明白到朋友的可贵。朋友是可以不计较地去到就是帮忙你去到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工作上可能你会认识到很多新的同事，这些同事，有机会将来变成你的朋友甚至乎是知己。在学业上面也是一样，可能今天他是你的同学，但是可能大家毕了业之后，他真的可以成为你的知己。朋友可以就是帮你一起，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一样可以共度一些的艰难的。看看你怎样去到就是对待朋友，你拿个心出来呢，对方一定会感觉得到的。有很多的事情呢，即是成功人士都是这样，没办法去到量化它，要拿个心出来，那你就可以得到人家用个心去到对待你。2023年希望大家除了只是想成功之外，做得好之外，也都要多些就是关爱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和你同路， 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啊！头先揾嚟有谭咏麟嘅朋友，啊十六度嘅气温，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咦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啊见翻呢一个咧就讲到一啲咧就系关于啊加工食品、哦。所谓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薯片啊、朱古力啊等等雪糕的高糖高脂的零食。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是这样在吃的。但是原来外国方面有研究显示啊，包括这一类型的食物啊，亦都会引起除了刚才说过譬如肥胖啊、糖尿病等等的问题之外，亦都有机会会引起我们大脑的变化，以及就引发强烈的冲动和渴望。对什么有冲动和渴望呢？原来这个结果就显示，超加工食品就好像薯片、饼干、薯条等等，提供非正常的高剂量精制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同烟草产品都是一样，可能会令人出现一种叫做上瘾的情况。原因就是有机会同产业以过低的价钱以及大量就销售推销产品是有关的。有关的叫做研究都刊登在在某一些杂志上面。研究人员就认为超加工的食品含有很多复杂的物质，不能够就简单就以某一种的物质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就好像譬如烟草产品都一样，有成千个的化学物质在度，难以就确认上瘾是否只是单于某一种的物质的。咁但係就发现啦，咁因为产品广告呢主要目标呢都係儿童啦。一旦呢令到佢哋上瘾呢，就好似烟草一样好难戒。你又諗返你自己系唔系呢？呢阵时候咪食返嗰啲叫做超高加工嘅食品，又会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呢？系咪有啲关系呢？专家指出啦，唔应该将超加工食品呢就视为食物，而係一种呢可以令人上瘾嘅高度精制物质。 咁教育公众咧，应该咧就将呢一种嘅物质咧就认清楚佢哋本来嘅面貌，咁以免将来咧付出高昂嘅一个代价。咁唔知道你听完呢啲嘅研究报道之后咧，又会有啲咩谂法呢？ 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宅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看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坐立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商造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圈里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本日一首歌曲嚟自 Mike 曾比特嘅《重建》。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咁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咧系2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嗱而家就朝头早16度啦，相对湿度67%，咁都系偏干嘅。早上6:23，咁啊上个星期咧喺晨光生活博士入边咧就同大家讲咗，可能某一啲嘅食品咧，如果放入微波炉嘅时候咧，就情况都唔系咁好啊吓，咁啊有机会咧就会引起爆炸。咁但系如果你话出除了食品之外咧，即系都温馨提示，有啲乜嘢系不能够又进入呢个微波炉嘅咧？咁样嗱，金属当然绝对唔可以放入微波炉加热啦，因为咧有机会会导致咧就系着火噶，咁啊喺微波炉产生火花，甚至乎咧系可能会引起呢啲嘅叫火灾啊！咁所以咧就绝对不可以。咁另外你啱嘅，其实除咗系金属嘅物嗰啲叫做金属盒之外啦，其实就算咧系我哋所讲嘅一啲譬如石子啊咁啊。细细块都唔应该放入去微波炉加热，情况其实都系同金属都系一样。咁另外咧就系除咗金属之外啦，就系啲尖嘅物品啊。所谓尖嘅物品系啲乜嘢咧？即系例如我哋有见过一啲好似系牙签啦，牙签都系尖嘅。 咁就算佢哋唔係金屬製嘅，就好似木牙籤咁樣，其實因為佢嗰個嘅形狀啊，都有機會咧喺微波爐入邊咧就燃點起火花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類嘅，譬如好似牙籤咁樣，有啲尖嘅嘢喺度咧，都係不應該咧就放入呢一個嘅微波爐嘅。咁如果你話仲有啲温馨提示嘅，咁當然包括咧就係、是、譬如食物方面提子咁樣，唔係成日警察講嗰個提防騙子，或者係食嗰啲提子啊、水啊，甚至乎帶殼嘅雞蛋咧，都唔可以放入喺呢個微波爐入邊。咁我哋成日都話用微波爐最驚嘅咩咧，就係、是、最驚佢係會爆炸啊嘛！一爆炸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好多嘅問題出嚟。咁如果你話喂，淨係加熱嘅時候咧，咁啊，例如好似三十秒加熱咖啡泡沫啊、塑膠呢啲咧就。都係我自己就覺得咧，未必係咁理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某一啲專係貨，一啲微波爐用嘅一啲嘅器皿，咁就 O K。因為頭先所講嘅啲塑膠啦，就可能係一啲可能積氣嘅，積氣嘅咧，其實要放入微波爐，我自己覺得都唔係咁理想啊嚇。特別咧喺加熱嘅時間，一旦過長嘅時候啦，咁啊呢啲嘅叫做塑膠都有機會咧係會融化嘅。特別好似飯盒咁樣嗰一類咧，就唔好放入微波爐啦，因為佢咧會將呢啲嘅化學物質咧就迅速啊轉移到咧就去你嘅食物入邊。其實紙製嘅物品亦都要小心啊，因為有機會咧由化學品啦、木漿或者其他嘅黏合劑嘅成分而組成嘅。呢啲嘅成分咧，微波爐底下咧，咁啊冇可能話完全係安全嘅。就好似牛皮紙袋都有機會咧就引起火災一樣啦。所以一般嚟講啊，只要紙製品標明啊係微波爐安全標籤之外咧，咁啊其實啊其他嘅紙製品咧都唔好放入去呢个微波炉入边去到使用啦吓，大家用微波炉都要留意住嘅。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在白昼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赖，或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伤。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诚意。醉着来慢慢的醉着，与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无污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 或者奉献，亮起烛光都可以成烟、啊啊、前面或者奉献，亮起烛光。 六点半中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嚟自邝星宇嘅《慢慢咀嚼》，系啊，食早餐啊，慢慢咀嚼啦吓。十六度嘅气温，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争取最早今个月八号同内地通关，对于首阶段会先开通边一啲口岸同埋配额等，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嘅时候话，通关方案正在商讨中，会适时公布，令香港同内地各类跨境往来活动逐步有序重拾正常动力，俾計劃往來兩地人士作出適切準備。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話，據他理解，通關初期每日配額大約3万到5万，相信到農曆年可以有大約50到60万人回到內地，能夠滿足本港社會的需求。海關官員協會主席盧海思說，邊境口岸的海關人員已經大致做好培訓工作，部分口岸已經準備好通關，其他口岸相信將會陸續開通。國家主席習近平致函盧拉，祝賀對方就任巴西總統。習近平說，中巴是具全球影響的發展中大國和重要新興市場國家，互為全面戰略夥伴，擁有廣泛共同利益，擔負著共同的發展責任。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深入發展，已經成為發展中大國關係的典範，有豐富內涵和廣闊前景。習近平說，願意同盧拉攜手努力，繼續堅定支持彼此國家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推進雙邊務實合作，密切多邊協調配合，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引領和推動中巴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邁向更高水平。已故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遺體移送到聖伯多祿大教堂，被民眾一連三日瞻仰。梵蒂岡說，首日有大約65000人進入教堂致意，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總統馬塔雷拉等人亦都有到場。本篤十六世上星期六朝早在教會之母修道院內的住所去世，終年95歲。有護士透露，本篤十六世臨終前最後一句能夠清晰表達的說話，是以意大利語言講出「上主，我愛你」。喪禮是會在星期四舉行，由教宗方濟各主持。意大利和本篤十六世的出生地德國都會派代表團出席。以巴緊張局勢加劇，巴勒斯坦衛生部說，兩個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城市傑寧被以色列軍隊開槍打死，三個人受傷，其中一個人傷勢嚴重。目擊者說，以軍進入傑寧西部一條村莊的時候，與當地的巴勒斯坦人衝突，當時聽到激烈的槍聲和爆炸聲。以色列軍方說，巴勒斯坦人在衝突期間向以軍士兵掟石头和爆炸装置，以军是开枪还击。两个巴勒斯坦死者之中，包括一个武装派别亚克萨烈士旅的成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指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盘点政策，今次邀请了屯门区区议会主席陈友海和区议员赖嘉文和大家分享区内政策的发展历程。 屯门不单止是第一代智慧城市，区内的运输更加是基建发展的重点项目。 建设新的道路有助接驳全港各区之余，原来还可以带动一项重要发展。 想知道是什么，记得留意1月4号盘点政策星期三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时间6:37，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面呢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方面属于2至3嘅，咁低水所以朝早嘅时间呢都系空气好。咁啊2023年呢咁都已经系去到1月3号啦，咁大家今日又返工仲要返埋学添，咁希望大家都要加油努力㗎下。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是啊，早晨啊，1月3号呢大家都有一种重回正轨的感觉，唔知点解呢嗬。你有冇啊？ 我咁又冇乜喎。你知我哋嗰个所谓嘅正轨就係一啲好常规工作㗎嘛。个个人都唔同呢、哦。 可能因为我有小朋友啊。即係佢哎呀呢度真係咁讲都唔係咁好意思添、 嗯。 但呢佢终于都返学啦。佢终于都翻学啦！ 家长啊，真系矛盾吓，因佢哋细个嘅时候咧，终于都翻学啦，有学翻啦，好期待啊！ 系啊， 咁大个啲之后咧，即系去到10-20岁嘅时候啊，小朋友，咁佢就话：，终于读完书啦，即系又系好期待。如果你个小朋友一路读，系咁读，不断读，读到30岁，咁你又会讲你读够未、啊？ 如果佢不断有 scholarship 或者系大学继续俾佢读，做埋研究生。 系啊系啊， 咁又冇乜所谓嘅。 做埋研究生，系咁啊读上去，即系读完硕士，再读博士，读完博士，阿爸，我想读多一个博士。 系啊， 至少又4至8年咁样，咁、啊、你都点算啊？你都要同佢讲，阿仔出嚟社会做下嘢啦。 佢会唔会系本身个方向做学者啊？咁啊由得佢匿喺大学入边啦。 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嚟嘅、啊，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如果你喺学术研究啊。你唔需要離開學，你唔需要離開任何學府噶嘛，係咪先？ 係啊， 一路研究啫嘛。但係亦有人講， 如果你要去学术研究，你唔接触下个社会，你又点知真实情况？ 嗯， 如果你有啲学科，譬如话你要学数学或者一啲好高端嘅科学，某种程度上你真系可以离开社会噶。 哦， 即系从来唔接触都得噶。譬如你要研究火箭去月球， 嗯， 咁你即系地球冇乜嘢可以帮你火箭上月球噶， 系啦， 即系嗰啲研究，咁你一定系咩噶啦？但系如果你系读社会学嘅， 嗯， 人文学嘅， 嗯， 咁呢啲如果你从来冇接触过真实嘅社会，咁你系真系唔知道究竟系咪真噶啲嘢。 写个论文出嚟都系自己幻想出嚟嘅，可能系。 系啊，嗱，但系又调翻转头讲啦。如果批嗰个论文嘅教授，佢又真系系咁样读上去嘅咧，佢系冇接触过嘅社会，纯粹从嗰、那个即系嗰学术上一啲理论去比分啊，或者点样嘅话，咁又点咧？所以佢真系永远都系解唔通。 咁我谂写论文嗰个咧，要研究一下，先研究咗个 professor， 佢有冇接触过社会先？嗯，即系睇下佢系边个派别啊？佢系实战派啊，定系理论派？ 嗰阵时我喺大学读硕士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同我讲过，佢话：，任何一个教授啊，即系如果真系学术研究嗰啲啊，任何一个学术研究嘅教授啊，其实都系宅男或者宅女嚟噶。点解咁讲咧？谂下又系，乜嘢叫做宅先？宅其实嗰个定义就系你好专注喺某一样嘢上边，废枕忘餐。而且某种程度上脱离现实嘛，所以又是的。 是啊， 如果你说你要是一个即很高端的博士，或者甚至乎是一个教授啊，高端的，其实他用了所有时间在他自己的专长里面，那其实他还哪有时间去做其他事呢？ 嗯， 冇噶嘛，可能佢就是闩埋门，系咁样研究，他知道了整个宇宙所有的事，就是不知道地球上呢个世界嘅嘢咯， 佢都研究咗个太阳嘅几多年前已经逼出嚟噶啦，就系唔记得咗， 因为 忘记咗自己屋企人添啊，可能 咁亦都有可能添啊，因为佢就系用晒所有嘅时间咧去钻研啊嘛，所以佢一定系一个宅嚟噶嘛，佢只不过可能有啲人系宅漫画，有啲人宅玩具，有啲人系宅其他嘢咁样，但系佢宅嘅就系天文数理咯。即系咁解啫嘛，可能又系喎。如果你唔系宅，你又冇可能做到博士。即系佢哋慢慢出去玩嘅咁样，咁你又点样去研究咧？咁样， 嗯， 你啊又系喎，咁样。所以如果你要专门某一啲嘢咧，就真系要好专注落去先得。 啱啊，即系应该摆个心落去做呢样嘢，都系好紧要。 呢个固然之啦，系啊，要摆个心落去 嘅。系啊，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即系做嘢嘅时候都系得个学嘅啫嘛，游魂咁样。左搭右又搭左，做嗰啲嘢出嚟似是而非，跟住又交货咁，好多都系。 唉，你好唏嘘，一听你讲呢个好唏嘘。今日第一日翻工啊，即系常规翻工，希望无论你系学生又或者系打工嘅，千祈唔好系咁样啊。 系啊， 做咗啲嘢。 所以就系我嚟提一提听众咯，千祈唔好净系做一个得个空壳嘅社会人啊。 系啊， 系啊， 任何嘢空壳都唔好噶，一个人空壳唔好啦。 公司我又唔好 啦，好啦，翻嚟再讲。 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晨光百风，不是晨光百风，晨光百科。我揭十六度的气温啊，揭咗个温度的板嘅，冇办法啦。温度嗰块板喺我前边，相对湿度69%，咁所以望咗个温度俾听众听先。咁另外咧，今日啊又大家正式又翻工翻学啦。所以咧，有阵时要快嘅时候咧，都会用咗好多咧，就系现代人啊嗰种嘅速度效率。不过有阵时都会形成一啲唔环保嘅问题出嚟嘅，例如大家会唔会经常都用呢啲湿纸巾呢？有小朋友咧就好容易唔小心用多咗湿纸巾啦吓。啊，湿纸巾咧系一种用嚟咧就可以帮你抹去好多唔同嘅污渍嘅，例如抹手又得啊，抹台又得。其实佢用途的而且确好广泛，不过 唔环保系一个好大问题啊！好，不过先讲翻啊，湿纸巾咧，其实佢系一种含有液体嘅纸张嚟嘅，去除污垢嘅物品嚟嘅，一种叫做加埋清洁剂嘅纸张。湿纸巾含有主要嘅成分咧系水嘅液体，随时随地都要保持住一种湿润，先至能够发挥到佢嘅功效噶。啊，湿纸巾嘅液体主要成分系啲乜嘢呢？水啊，定系嗰啲嘅叫做清洁剂呢？啊，好多嘅湿纸巾其实除咗水之外，亦都含有咧就酒精同埋防腐剂嘅。啊，可能有啲人就唔知啦，以为净系得水啊、酒精、防腐剂亦都有噶。啊，湿纸巾啊含有嘅液体啦，亦都系含有咧就去除油脂成分嘅酒精，啊，避免咧就系一啲叫做细菌啊等等微生物增加嘅防腐剂，以及咧就系防止皮肤过度干燥嘅保湿剂等等噶。呢啲嘅产品咧亦都系含有抹完之后令到人哋觉得干爽嘅成分，咁啊更加咧就系经过调配之后嘅一种嘅方法啊吓。一般嘅湿纸巾咧就会随住时间经过咧而慢慢咧就越嚟越干燥，变得咧就非常之唔好擦啦啊，比干嘅纸巾更加差嘅手感添。所以大部分嘅湿纸巾咧，佢哋都会装喺一啲塑胶制成嘅密闭容器入边嘅。咁呢个咧，所以话湿纸巾又会制造好多一啲唔环保嘅问题出嚟啦。咁所以咧嗱，唔系话完全要杜绝大家用湿纸巾，咁可以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要用嘅话咧，就酌量。着量慢慢去到適時咁樣去用就會好啲啦。 Thank you. 首作品来自云浩影 Cloud， 有他的气流。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49分，今天早上都有营养师跟我们讲一下营养。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啊，嚟自澳洲注册营养师嘅咪咪李淑萍。早晨，咪咪。 早晨，志凡。 咁啊，圣诞节同埋新年咧都已经过咗啦，一扎嘅假期啊，相信咧好多嘅香港人咧就变咗咩咧？变咗肥仔肥妹、啊，咪咪系唔系嘅咧？嗬。 多咗好多嘢食啦，大鱼大肉，我谂呢个个个都走唔甩噶啦。我都听过好多，又寒烧啦，又打边炉啦，跟住又有啲大聚会，嗌好多好多肉嗰啲食下咁，系食到流晒。 系啊，个人咧都食到肥仔晒，同埋咧而家咁多甜品啊，而家啲甜品真系都好好食啊！一见到嘅时候，唔好话净系女仔话咩诶，一见到甜品第二个胃。其实我系男士啊，我有阵时见到啲甜品，哇，真系唔食都对唔住自己，有呢啲心态啊！咁所以都要逼下自己做运动先至得噶。嗱，咁啊，除咗系讲紧圣诞节同埋农历呢一个嘅新年咧，2023年嘅新年嘅假期啦。嗱，头先都即系开口及着你，农历年咧两个星期左右就已经嚟到噶咯。咁所以咧，嗱，到期时咧又系咁喺度食啦，到时食嗰啲中式传统嘢啦。咁啊，想同咪咪讲下咧。呢段時間我諗好多人變咗肥仔肥妹嘅時候咧，有冇啲食物即係都幾值得推介俾我哋晨光嘅聽眾咧，係可以又飽肚嘅，有滿足嘅感覺嘅。但係最緊要就係啲卡路里咧唔好咁高，等我呢段時間可以 keep 一 keep 翻個人先，有冇咧？ 我會覺得第一樣嘢咧，有好多即係會知道食多咗啊，想 keep 翻啦咁。咁但係就千祈唔好諗住話，咁我食少啲啦，或者可能即係唔食幾多餐啦，咁啊等佢餓下瘦下啦咁。咁呢個千祈唔好嘅。其實我哋基本都要食翻曬正常三餐啊，咁或者即係可能啲小食時間咧，即係餐與餐咁啊，食下啲水果啊咁，即係保持翻都係有足夠嘅營養。不過我會建議就係即係可能。我哋即系过节嗰啲咧，就会带住即系带肉多啲啊，多啲系可能系啲猪牛啊、鸡啊咁样肉多啲，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喺呢段时间可以转为一啲白肉啊，或者系一啲即系豆腐啊素食嘅食物为主，咁就可以点样样咧？就第一啦，个消化系统咧冇咁劳碌啊，因为佢哋嘅即系嘅蛋白纤维嗰啲咧，佢哋冇咁强，咁所以咧对于嗰个消化嚟讲，佢哋系会容易啲。咁、那个消化系统就冇咁劳碌啦，咁而炖带亦都系好多嘅即系海鲜类，特别系啲贝壳类海鲜，好似带子啊、虾啊、蚌贝呢啲咧，其实佢哋嘅脂肪都系好低嘅，咁都可以去令到身体咧就唔好再 keep 住一个高脂嘅飲食，咁啊保持翻低脂，亦都可以呢啲海鲜好适合啲清蒸啊咁样啦，咁所以就可以咧。一嚟容易消化啲，二嚟咧亦都令到个饮食咧低脂啲，咁就可以喺呢段时间度啲磅数啊，可能回落翻啲啦，或者系令到个消化系统亦都觉得食得舒服啲，冇咁唔使话哇又开夜车啊，又要食宵夜劳碌啦，之余亦都每餐冇咁即系食得咁饱滞啦。 系啊，咁我谂即系作为营养师咧，好多时有啲叫做揾咪咪帮手嘅 patient 咧，佢哋都遇到个情况就系、食咧对佢哋嚟讲有阵时唔系纯粹单纯填饱个肚，系咪嗰个欲望？系咪欲望令到人咧好多时会食大咗个胃啊，或者无穷无尽咁系咁喺度食？其实关唔关事嘅咧？ 都会系啦，我哋其实可以咁讲就话，而家有一只字成日讲 mindfulness 啊，个人即系 正念， 系个清醒嘅食嘢吓，就哇食啦，咁就一味去食。即係冇諗過喺食之前就諗下，哇！我要去即係 enjoy 享受嚟緊呢一餐，但係其實唔使食到飽飽滯滯嘅，係啦。你有咗呢個信息時候咧，你就知道你食嗰餐係可以好好享受每一道嘅餸菜，但係就唔使以量去飯咯。咁同埋亦都食嘅時候咧。咀嚼多啲多，感受多啲每样食物嘅味道啊等等咧，其实系会食少咗，但系同时间个感受啊，满足感系强噶。 系啦，啊，点解又咁讲咧？因为头先咪咪咧亦都讲咗好多嘅，譬如菜啊、海鲜啊呢类型嘅食材咧，其实嗰个嘅脂肪含量咧系会低啲嘅。咁但系又因为啱啱过咗圣诞，又去到2023年啦，咁好多人咧就系对于食咧，突然之间哇食得咁清淡啊，嗰个感觉咧可能一下子。不是个胃接受不到，是个心情可能接受不到，那 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啦，如果大家都個心情都仲係好 holiday mood 嘅，係好唔捨得一紮嘅假期，亦都期待緊呢個農曆年嘅時候咧，會唔會將頭先以上啊 Mimi 所講嘅菜啦，以及海鮮咧，今日夜晚啊做呢個餸菜嘅時候咧，都可以嚟一個少少地嘅打邊爐，但係就用呢個以上嘅材料，其實係咪都可以接受咧？即係起碼我係唔會有啲肥牛啊，又唔會落好多雞啊，都係好簡單，用少少海鮮啊，每人一份量咧又會控制住，但係又有做到個開心嘅氣氛，其實可能都幫到手喎，得唔得咧？ 可以啊，可以。其實你所講嘅諗法咧，唔單止係話，哎呀，我個心情未回復，即係過去咁多日啦，節日食大魚大肉啦，突然間食得咁清，好似唔好習慣。其實呢啲係嘅諗法咧，話啊，我做一個每人一份嘅打邊爐食材，一路路食住打邊爐咁，又唔會食得多，但係都好似好開心咁。其實係任何時候都做得嘅。 哦，咁就好啦，你呢句好重要啊！ 系噶，系啊，好多时候我都会即系同啲即系身边嘅人讲，我哋食嘢清淡咧，唔系话就咁我六一碟菜，跟住咧就插一只鸡蛋送碗饭咁样样嘅清淡，我哋系可以食嘢喺个賣相上啊，或者系编排上系做得精彩啲，但系都系食材清淡，或者即系唔使咁多油盐糖酱料嘅，咁其实都系可以食得好开心，同埋身体亦都系可以调节得好好嘅。 咁我有慧根啦，起码我识得用头先 Mimi 所讲嘅食材咧，用一啲嘅方式啊，我就选择咗用呢个火锅嘅方式咧，咁就火锅你就算用清汤底，你霎下霎下其实系个气氛啫嘛，有个气氛喺度，咁个人咧就容易啲食。咁飲品方面呢，我就選擇返呢個譬如傳統嘅中國茶，咁中國茶我斷估啲卡路里都唔高啊，係咪？ 係啦，絕對唔高嘅，或者有啲人可能都會飲啲可能青檸梳打，咁梳打係其實都冇糖分喺入面嘅，咁有啲青檸凍凍地咁飲下又得啊，咁即係有好多好多方法。系啦，咁所以即系我会知道有啲人会一讲食得清淡就觉得好凄凉噶，咁但系就佢哋谂得太过极端，就系点清淡就啲嘢水煮啊冇味啊咁，咁唔系嘅，即系我哋适量地打完，即系你虽然话清汤嘅火锅底，咁嗱我哋都可以少少一啲嘅酱料啊，咁去甜下去食下嘅，系啦。 系啊，咁之后再落一啲系咪有啲零卡路里嘅蒟蒻啊？嗰啲得唔得啊？嗰啲？ 你话蒟蒻面啊嗰啲可以嘅，可以嘅，但系我都建议大家都可以即系录翻个乌冬啊，或者可能食啲日式烧布嗰啲咧，有啲都会食饭嘅，咁都可以跟嚟一齐去配合，就唔好话净系食菜或者食啲海鲜唔食淀粉质，即系我始终系一个好鼓励每人每餐都要有即系合适嘅淀粉质量去配合，咁就唔会话一味净系食餸啦，其实净系食餸都食咗好多啲即系蛋白质同埋天然嘅脂肪嘅，咁。所以分配翻啲多喺个胃个空间去俾食淀粉质嘅话，其实好好多，因为本身饭烏冬啊啲生麵啊呢啲佢哋嘅脂肪含量好低，咁同时就即係低得嚟又饱囉，咁所以呢就唔使食其他嘢太多，配合返整体上个卡路里摄取呢就真係最好嘅配搭。 哎呀，咁好彩 Mimi 提一提啫，如果唔係我真係今日夜晚打邊爐係咁諗住，哎呀唔肥呀係落晒嗰啲蒟蒻麵啊，咁都要可以有啲烏冬嘅，但真係唔夠飽先再落蒟蒻麵。咁啊好啲啦， 系啦，因为蒟蒻面真系冇卡路里嘅食物嚟噶，即系佢系一啲海藻做成嘅一啲嘅假面条啦，系啦，咁所以食咗系冇乜食过嘢，咁只系即系佢会摆喺个胃度即系有饱胀嘅感觉咯，咁所以其实就唔好当佢真系面咯。 哦，会唔会食得太多唔好噶？我惊有啲听众听完之后，哇，蒟蒻面零卡路里，咁我以后真系长食呢个蒟蒻面啦，会食得太多又对身体有反效果呢啲嘅咧？ 会个胃唔舒服咯，始终佢都系即系一啲需要时间去慢慢去消化翻嘅，嗱咁所以如果食得太多，佢都会发胀噶，咁所以即系太多嘅话，真系有啲人可能个胃部会不适咯，咁适量啦，系咯， 咁留意住啊，呢个蒟蒻面系要发胀都系一个 issue， 大家要谂埋啊吓，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咁我下个星期又再麻烦 Mimi 啦，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Mimi 嘅，咁啊转头咧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吓，咁啊去到早上嘅十点钟都会有晨光第一线。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 準備四小時的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拿环帝路娃证实同时患上喉癌和乳癌。66岁的拿华帝路娃说，去年11月初出席女子网球员年终赛期间，发现颈上有淋巴结长大，经检查之后证实是一期喉癌。期间再发现乳房有肿块，随后被诊断为乳癌，但是同喉癌无关。拿华帝路娃形容是严重的双重打击，但是都是处于早期，相信问题可以解决，希望有好的结果。拿华帝路娃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网球员之一，职业生涯一共赢得59个单打和双打大满贯冠军。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3更有爱。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我要为屋企人做一件咩事呢？当然梗系要身体健康，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啦，同埋买啲靓餸，煮啲靓餸俾大家食。 风骚快活人祝大家 新年快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你 check 咁耐 check 咩呢？开工啦！ 我检查紧啲电路接驳啱唔啱，电器操作又系咪正常，仲有化学品柜有冇受损啊？ 使乜 check 啫？放假前啊，咪 check 过一次咯。你睇，同放假之前啊一样啊，边会有事啊？ 你咁谂就唔啱啦。工作环境喺长时间放假之后咧，可能系会出现变化噶。唔 check 清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听实咩健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识放假前后工地工作嘅须知同埋检查嘅要点啦。 在感觉你的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人家会不会塞车的，你问他吧。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们好啊，咁啊7:08啊，咁啊今日咧就1月3日，农历12月12啊，16度嘅气温底下，咁啊相对湿度咧就68%嘅，咁啊今日咧 晨光第一线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时候，继续有白元豪小白啦。另外交通组方面咧，亦都有 Didi 喺度。哇 ，Didi 成年冇见啊，关系烂嘅先。 早晨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都系新年嘅开始嚟嘅。 系啊，咁啊，今日1月3日又复常啦。 系啊， 复常就唔系话净系即系个疫情复常啊，连埋大家交通方面系咪都复常咧？嗱，其中一样嘢我好关注嘅，寻日我哋亦都有喺晨光嗰度咧，同阿钟哥啊、O 啊讨论过嘅，就系、是、呢个红隧。 系 咁啊，由于系啦，收费都有调整咯，几条嘅隧道咁啊，到底今日朝头早嗰个嘅车龙会唔会有所改变呢？ 咁啊，要稍后观察一下啦。但我想问阿小白，你啲小朋友系咪今日翻学啊？ 翻学啦！ 哦，全部都今日翻学。 小学、幼稚园都翻学啦，所以真系全世界都翻学。 咁但系而家嘅时间咧，咁多条隧道暂时都正常。 哦，咁啊好 啦。可能咧晏少少啦，半个钟头后会开始多车翻咯。 唔会啊，由于三隧已经 分流啊， 已经分流。 三隧分流系咪啊？咁啊唔知啦，呢啲嘢都系要做下个数据嘅，稍后话翻俾大家听啦。 一阵间就靠 Didi 同交通组咧就一齐望住嗰三条嘅隧道，咁啊留意住其他搭正搭半嘅交通消息啦吓。 嗯，咁但系而家咧虽然话隧道正常啦，路面都有。咁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啊，呢个樽颈位咧，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都有一个紧急维修工程需要封路噶，就系喺佐敦嘅宝灵街啦，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即系封咗一段嘅宝灵街啊，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交通消息都非常之快而准，因为出面又冇乜嘢，咁最好啊。 暂时啦，希望大家都系咁样谂啦，新一年好开始咁样。 系咁啊，今日朝头早。各位司机大哥啊，揸车嘅时候都抱住新年爽， 系爽啊，爽最紧要安全，冇错。咁我想问小白啊，假期啊，你当然啦，你都要翻工啦，琴日星期一啊嘛， 系啊系啊， 公众假期你都如常服务市民啦。 系， 咁我算系一个长假，三日都算系长假期嘅，六日一都几开心。去咗长洲，我都好多年未去过啦。 系啊。 嗯，長洲都係係 啊，去長洲咧，即係以前離島個界定就係、是大嶼山啊、長洲啊、南丫島啊一紮啦咁樣。咁但係自從咧大嶼山有橋駁到過去之後咧，喺我心目當中咧，大嶼山已經唔再係離島啦。 因為可以有車到到啊嘛，東涌轉到過去好方便。 有車到到嘅地方咧，我個心咧已經將佢剔除咗喺離島個 list 入邊。咁所以而家咧，譬如南丫島啊、長洲啊呢啲，或者再遠啲細啲蒲台島呢啲就係離島啦。喺我心入邊啲就嚟到啦。 咁但係你幾耐冇去過長洲咧？ 長洲鍛鍊喎，我上次去離島就係去南丫島，就冇去到呢、這個長洲。咁啊，長洲我覺得都特別喎，因為長洲佢入邊咧，因為我去離島通常都係行山嘅。 哦， 係啦，又係可以好似南丫島嗰個玩法咧，就係圍繞住個島， 即係行山徑嗰啲。 係啦，行一轉咁樣、都開心，即係又可以途經張保仔洞嘅，探下啲張保仔。 你講幾好笑啊！我都成廿幾年咧冇去過張保仔洞啊，即係之前有去長洲。 你有去啊？呢啲 有啊，跟就係、是、假期去咗住。 點解個洞有冇窄咗啊？個洞 啊，我幾驚我過唔到啊！好彩我過到啫，幾細啊！嗰個洞你都知啦，肥啲真係過唔到啊！我都係掹掹好咋，但係排隊都多人㗎。咁但係都算係順利咯，但係幾好玩嘅。佢經過嗰個洞，你去知啦。去到嗰啲地方，梗係要睇下啲歷史嘅建築㗎嘛， 睇下啊嘛。 幾得意嘅。 但係長洲同南丫島咧，我都有發現啲現象就係咩咧？佢哋島上面嗰啲汽車咧都有車牌嘅。 系 有车牌嘅，咁但系嗰啲车咧，其实个外观啊相当可爱 啊！你讲得好得意啊，因为咧可能咧太多人啦，假期长洲咁啊，边度可能有啲救护咧都好忙，我见到好多警车同救护车，其实佢咧就系大架个的士少少嘅啫。吓啊，几好啊！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我揸住个三轮车，哇，原来三轮车系好难控制嘅，即系两个都唔容易控制。我觉得个踩咧好似左右， 即系你 系 一个踩。喺前面两个碌喺后面嗰只， 系啊，系咯，三轮车嘛，要载住人啊嘛。 叫博士草菇嗰只嚟， 系啊，咪系我咯。 电发， 毛虫都要电发咁啊！ 你都记得， 记得有啲几嘢好好睇啊！嗰套戏咁啊，佢好友善啊！点解我咁讲咧？我揸差啲咧，好难控制咧，差啲嗨到佢嗰架救护车。咁跟住咧，个救护员差啲即系个碌嗨到佢，难控制啊嘛。跟住救援几好啊，即系佢可以咧搞低少少嘅窗咧个诶，跟住咧个头伸咗少少出嚟噶。小心，唔好緊張，慢慢嚟。哇，幾窩心啊！好有禮貌，唔淨止佢一個。 佢又知道你係遊客咧。 係啦，咁就知啦。雖然係遊客啫，咁但係即係佢哋都會未必咁。有啲人可能見到你係遊客，都未必咁有禮貌噶嘛。但係開心啦，總之見到啲救護員啊、啲警車嗰啲咧，都好多出勤啊，可能係太多人啊，咁啊好逼咯。咁同埋以前我去長洲咧，好多年前咧就唔係半個小時一班喎，原來而家半個小時一班喎。 係啊，係啊，係合密㗎。 哇，快船慢。 慢船都有， 系啊，都快咗好多添啊！我觉得去长洲 系啊，但系假期咧真系唔错嘅，佢好开咗好多食肆，真系好耐都冇去过。 嗯， 咁同埋最主要一样嘢咧，翻嚟琴日哇，真系冇谂过搭船咧，你谂住几百人噶嘛架船，好、啊。好难先至换满啦，唔系、啊、原来我都已经早三个字咧，搭五点钟班船翻嚟、啊，哇！好彩我啱啱去到咧，已经系最尾嗰十个八个可以入到去啦。咁、 嗯、 所以话咧，其实搭船真系遇翻松少少，都冇谂过佢会 啊 谂住咁密啲船会咁快容易满座咯，点、啊、知都咁容易满座。 啲船咧系比以前系密咗嘅，咁但系又话密到港铁咁样，咁所以船咧都系要睇住个时间，咁啊早少少去嗰度预备会好啲。 系啊，所以都开心嘅一个假期喺度住咗一晚啊，真系唔错。又食嘢又 OK， 咁啲人嘅人情味又 OK 都系食海鮮系嘛？ 啊，系啊，都系食海鮮咯。 系啊， 但人情味对我嚟讲系觉得系重要嘅。 系啊系啊，呢、這个 好有爱啊！ 呢个离岛嘅风情咧，咁啊，所以我都好喜欢啊。 系咪啊？你不如试下搵日去住翻晚都几好玩嘅。 系啊系啊，都可以啊。 系咪净系行山我知你咧，行山高手嚟噶嘛？我就唔系啦，啊，纯粹都系吃喝玩乐啊，咁啊去玩下都唔错。 系啦、 啊，系啊，系顺便行下张虎仔洞啦，同阿仔。 系啦、啊，我过到噶，我过到啊。 啊，你过到？ 我上两年行我都过到。 我哋啲肥啲系难啲咯。 我系FAT 嚟嘅。 唔系 FAT， 串错英文啊你。 好啦好啦，仲冇嘢讲啊？ 啊冇啦，讲完我长洲，你仲咩讲啊？ 哦冇啦，咁听日再讲啦。 我聽日就講其他嘢啦。 好啦，唔該曬 Didi， 拜拜。好，咁啊，阿 O 啊，問一問我天氣情況點啦？阿 O， 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唔知道出邊嘅天氣方面如何咧？ 喂，今日陰陰天喎、 啊，係咩？竟然 係啊！亦都即係天色冇之前假期嗰幾日咁好啊！嚇、 嗯， 咁唔知係咪咧？好似逃人一樣啦、啊，逃人係咩心態咧？就係、是、話。唉、哎，放完假要翻工啦，要翻学啦，咁、样。今日咧路面上边咧明显多咗好多车嘅，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预留多少少嘅时间咧，叫做出门口啦吓、啊。尤其是呢个叫假期之后第一日咧，翻工又翻学咧，就唔好迟到。再加上咩咧？2023年啊，第一个工作天啊嘛，开个好头好紧要啊！如果第一日咧就已经啊又迟到啊，又唔够时间食早餐啊，又漏咗个手机啊，或者漏咗个荷包啊咁样咧，就觉得成年都好似棘棘地，唔系好顺咁啊！ 佢唔搞啲，如果真系漏咗咁多嘢咧，其实佢漏咗个脑啊！唔 系放假放得太开心啫，好多人都系咁嘅。我旧时细个翻学嘅年代啦，即系咪要执书包嘅？ 系啊系啊。 我记得咧啲假期，即系好长嗰啲假期，譬如复活节假期之后咧，成日都唔记得带啲功课啊，或者唔记得带边本书啊咁样。你知旧时上堂唔记得带书好麻烦， 系啊， 老师会觉得你系因为唔认真执书包或者你大懵咁样，跟住同同学 share 书咧，跟住同学又唔知肯唔肯咁样嗰啲咧，好、多呢啲考虑。 同埋咧，即系你要 share 书俾人嘅时候咧，个心情又系有少少不一样嘅。我应唔应该推过去你嗰边多少少咧？我要写笔记嘅时候咧，我又要掹翻过嚟我自己张台嗰度。 是定还是一起听歌一起倾偈 啊是一起上堂啦 一起上堂啦啊依家有个常态喎、 啊、即是 我听啲细侄女讲啦、啊、即是叫做家庭聚会嘅时候我问佢哋哦咁依家成日上堂都要戴住口罩咪冇得倾偈囉即是我哋当年好鍾意上堂倾偈或者好 talkative 咁样啦当然即是老师又唔中意我哋啊，不过依家又好中意我哋嘅，系好中意我哋 嘅， 即系话啊，估唔到你旧时细个倾偈，依家真系靠倾偈搵食，即系呢啲题外话。跟住咧个细侄女话唔系噶，依家食糖好方便噶，上堂咁样。 哦，系、哦，哇！你突然间咁样讲嘅时候，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哦。 系咁啊，嗱，当然啦，2023年啊 ，O 叔叔又好 ，O 哥哥又好啦，唔好教坏大家上堂啊，正正经经上啦，唔好偷食糖啦， 系啊， 都系咁依讲下你， 啱啊， 你中意食糖，我都挡你唔住啊，正所谓系咪 上堂啊，专心思想啦、啊。不过我以前咧，即系上堂嘅时候，有阵时都曳嘅，即系有啲同学可能坐前边，咁、我坐到最后咧，有阵时上堂我自己系衰啊，忍唔住想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即系一两句谂住可能约小息喺边度，去边度问下佢好冇咧，我将个擦胶抌去佢嘅位嗰度，跟住就乌低身行佢同佢倾几句，咁老师一问嘅时候，你做乜嘢啊？你行咗去咁啊？我执擦胶， 啊，系、哦、啊，个个人读书嘅时候都有啲咁皮嘢， 都有呢啲嘢嘅，呢啲先系青春啊嘛。 啊 好啦，咁啊回忆咗好多啦，系时候咧讲下详尽嘅天气，交俾你啦，小柏。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详尽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咧今日系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所以今日可以大大力吸下呢啲嘅空气，全部都系靓嘅空气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嘅晨光第一线继续有呢个环节啊，请嚟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啲新心灵嘅小 tips 啊！早晨，周博士。 早晨啦，欧，早晨，大家好。 系踏入2023年啊，第一集嘅呢个环节咧，当然啦，祝周博士咧继续身心灵健康，继续帮人身心灵健康，呢两个咧我都系好想带嚟嘅祝愿嘅。周博士，你又祝下我哋啲晨光听众啊，好唔好啊？唔该。 系啊，祝福每一位听众都真系身心健康，攞翻你内在嘅力量同埋价值，真系发光发亮，成为身边每个人嘅祝福。 系啦，咁啊，近排周博士都密锣紧鼓做紧个活动，名字叫做咧转化别离为永恒的爱咁样。有阵时分手或者叫做离开一段关系啦，咁无论系真系情感嘅关系，以至系生命嘅关系啦，咁过去一两年我哋都有好多生离死别要面对啦，点样啊可以由伤痛之中走过来咧？咁啊，会系周博士嘅活动命题。嗱，都想透过大电波同大家一起走出伤痛，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呢个层面可以多讲少少啦，唔该晒， 是啊，走出伤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多谢阿欧啦吓，咁因为嗱生离死别啦，或者可能即系移民啦，忽然有一个朋友发觉啊，佢已经唔喺香港啦，好挂住佢，即都可能有一啲失落感嘅，系嘛？咁点样去处理呢吓？咁我系啦，1月15号我哋有活动咧，系分享两个工具，一个就叫五度。一個叫意義治療法，咁我講下五道先啦。五道呢就係道愛啦、道謝啦、道歉啦、道諒啦，同埋道別嘅。咁道愛當然就係講將我對嗰位朋友，我好思念佢啦，好掛住佢啦，我好重視佢啦，直接講俾佢聽，我好愛你，或者你對我有幾重要。道謝啦，就係真係好具體講俾佢聽，我多謝你啲乜嘢。因为你的贡献，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不同的人，即是我生命有什么成长。而道歉呢很重要，道歉不是说我几衰几错几惨，不是，而我愿意承担回我的责任。我可能很重视你，我很爱惜你，但有时我都不懂得表达这份的爱，甚至用错了方法令到你受伤害，所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道谅就是往往对于过去的事情呢，冇办法谅解，冇办法谅解对方，或者觉得对方唔谅解我，所以道谅就系讲翻我能够理解你，理解你当时都唔容易。虽然你当时做咗啲我觉得可能令我好愤怒嘅决定，我愿意去理解。我唔需要认同你，但我愿意去理解。我都渴望你都理解我，虽然我都曾经向你发脾气，同时我当时我自己都好辛苦，我都好委屈，我都好无奈，所以我都有情绪，都请你谅解。道别啦，道别就唔系讲拜拜，道别就系讲送上永恒嘅祝福、永恒嘅关怀，跨越时空。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会唔系净系讲啦，真系带住全场所有嘅朋友一齐去做呢个练习。等大家如果系无论你现在咧，或者可能10年前、20年前曾经有人离世或者离别，而你内心总系觉得耿耿于怀或者难过难受咧，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安全、有效甚至是温馨的工具，让我们即重拾回那个爱的连结的。这个到时是我们其中一个工具来的。 嗯，咁啊，除咗呢、這个五道彩虹咧，仲有一个叫做意义治疗法。嗱，我估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好似概览咁样，因为头先我听周博士咁样讲咧，都系令到大家可以走出伤痛，同埋有啲叫愤怒啦，可以释怀啦。咁啊，绝对系对身心灵咧系一定系有好处啊，多过系令，即系总之都系一个学习过程咯，学可以学多啲嘢咯。咁但系意义治疗法又系点嘅一回事？周博士， 是啊，佢有一个历史嘅缘起嘅，就喺二次大战嗰阵时咧，当时纳粹德国咧系有一个所谓大屠杀啦，好多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啦，咁其中有一个好出名嘅学者叫 Viktor Frankl 啊，咁佢就提出咗呢个意义治疗法 （logotherapy） 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当时嗱，佢系一个犹太人啦，佢就结局喺纳粹德军嘅集中营啦，佢成个家族啊十几人，差唔多全部都离世喺个集中营被杀害啦。咁佢自己都喺集中营，而结果佢点解能够生存到呢？佢就讲咗好感人嘅故事。佢就话当时佢其实好痛苦，佢喺纳粹集中营见到每日都有人离世，但佢能够坚持到落去咧，就佢谂起佢嘅家人，佢谂起佢嘅老婆。 嗯， 而最特别嘅就系、是、佢其实佢家人喺当时已经同样喺另一间集中营被杀咗，佢老婆都被杀咗，而佢系唔知嘅，因为佢入咗集中营三年几，但系佢呢三年几能够坚持到落去咧，佢就每日都连结翻佢屋企人嘅爱，连结翻同佢老婆好温馨个沟通嘅关系，佢呢一个只系个想象嚟嘅啫。同时这个想象给到他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力量，令他坚持要生存下去。 嗯， 结果他三年就出来之后呢，他能够很有力量坚持，虽然他亲人已经离世，老太太已经离世，当然很伤痛啦。他结果就发现了，原来一个人无论面对几大的伤痛，无论面对几大的灾难挫败，只要我们找到那个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呢，我哋仍然可以好有力量咁活落去，所以佢提出咗去处理任何人嘅伤痛，唔需要讲佢伤痛，唔需要讲佢几惨，净系问一个问题：从呢个咁伤痛嘅经历里边，我学到啲乜嘢？ 嗯， 有啲乜嘢系上天可能提醒紧我嘅，提醒我更谦卑啦，更踏实啦，我要重拾爱嘅力量啦，或者将已经离世嘅朋友嗰份嘅爱传开去啦，让爱流动，让爱广传啦，即系揾翻嗰个意义同价值咧。我哋就係好有力量面對生命任何嘅挫敗。我會同大家分享呢兩個工具，第一個就係剛才講五道彩虹啦，第二個咧就係啱啱呢度分享嘅意義治療法。嗱，到時就唔係講道理嘅，我哋所以個活動有成接近四個鐘頭嘅，三個半鐘頭，同大家一齊集體療愈，集體去經歷呢一個心靈轉化嘅過程，讓我哋揾翻我哋內在嘅力量。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我觉得汉之都系一个叫做喺2023年一个新开始啦，可以整合下自己一啲负面情绪嘅一个契机嚟嘅。今日呢非常多谢周博士，我哋下集再倾啦，多谢你。嗯，拜拜。 好，大家拜拜。 谁温暖？不过寥寥数行，全数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伤得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不得望斜阳，拱桥粼粼月光，遗忘是我走笔也阑珊。红颜如霜凝结的过往，路为花开谁？又将路要漫长，将为世事在演唱，风秋黄。梨园带上西壁鹅黄，却照得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山河无言，你说落笔太难。窗外古琴悠然，琴声平静。难断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句幸福满满。 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缘分割落在身外山，路未花开谁遗憾，若霜又将路又漫长，见闻世事在像西壁的光，却照得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声闻无论你说若非太暖，窗外枯井幽兰，琴声平淡孤单，我们擦了几颗离山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云染，一曲声闻无论你说若非太暖，何苦云存小山冰雪 嚟自周杰伦自己作曲噶吓，周杰伦嘅《红颜如霜》。出面十六度嘅气温，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听听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二时，我哋转头见咯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踩单车的男子被的士撞倒，昏迷送院。昨晚9:00，32岁的事主在欣景路公共运输交汇处踩单车，期间怀疑在小巴之间的罅隙之中驶出，被一架怀疑收制不及的的士撞倒，头部受伤，昏迷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报称不适，亦都送院治理。比利时政府宣布，由于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激增，决定对来自中国的航班进行污水检测，以确定有没有新的变种病毒。卫生官员说，措施是额外的监测，以验证比利时在中方收到的数据是不是准确，又说理解部分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乘客未必会在飞机上使用厕所，所以这一项措施不是是为了追踪人员，而是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利时同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埗之后7日内出现病征的时候检测，但是不会强制执行。英国在新冠病毒和冬季流感等夹击下，医疗系统面对沉重负担，多间医院近期先后宣布重大事件，意味无法正常运作。皇家急救医学院估计，每星期有300到500人因为延误治疗而死亡。有急救顾问强调，医护人员已经尽力，但是需要资源来支撑服务，建议政客亲身去到医院感受医护面对的困难。英格兰国民保健处官员说，过去6星期去到急症室求诊的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18%，加上有大量新冠和流感病人占用病床，以及病床流转速度减慢，都对医疗系统构成压力。已故巴西球王比利的遗体移送到沿海城市桑托斯的舞会山道士主场，大批来自巴西和世界各地的球迷向比利作最后致意。到场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形容，比利是永恒，亦都是世界足球的象征，国际足协将会要求每个国家以比利的名命名一座球场，认为后代必须要知道并且记住比利是哪个。 吊唁儀式會持續到當地星期二朝早十點，而領隊伍之後會在桑托斯街頭巡遊，並途經比利100歲媽媽的住所。比利的媽媽雖然在生，但是神志不清，亦都不知道個仔的死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马会大楼。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浸车；而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大坑道上行方向近住香港真光中学比较多车，龙尾在光明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在律伦街。新清水湾到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车多，还有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福亨村。公路情况，佐敦宝灵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全线已经封闭，咁大家要留意返。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但系一个唔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 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有白米、糯米、薏仁、红豆、绿豆、花生、龙眼肉、红枣，嗯，咁就够啦。 你准备咁多嘢，煮咩啊？ 煲腊八粥啊。 系，系24节气当中嘅小寒啊，食腊八粥可以驱寒暖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星期四就系小寒，同屋企人一齐食碗腊八粥，咁就够晒温暖啦。 因为家凝聚爱。 二台话你知， 点啊？仲系单身啊？ 唉，衰嘢唔好提啦。 即系放假冇节目啦，咁啱啦，又好嘢益你。 去相睇啊？ 去开工啊？ 但系放假唔系冇工程嘅咩？ 公司谂住成立一个巡查队，喺假期嗰阵进行工地安全检查。可以減低在假期期間發生事故的風險的。 但我們放假之前會做足檢查，例如掹曬所有電器插頭下來，收好不用的電工具和鎖好電箱，加上張貼警告牌，應該沒事的。 但是我們有風煤焊設施，還有其他設備的嘛。 放心啦，我們會將氣焊設備儲存在指定位置，除曬氣候，確保風煤樽已經是關緊，同埋冇留低火種先放假嘅。 而其他設備咧都有做足咧相應嘅檢查噶，所以無需要咧成立巡查隊哦。 你冇興趣就算啦，我揾另一個人陪新嚟嘅女同事去 check。 哦，咪住咪住。我谂谂下咧，觉得咧好想喺假期咧保持工地安全。等我嚟啊！ 好，不过提提你，嗰位女同事结咗婚嘅啦。 吓！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7%，咦？67%，但系冇乜嘢嘅，即系红色、黄色嗰啲警告信号住，好 OK。 嗯， 大致多云啊，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有冇见到落雨？ 冇、啊， 其实前两日天文台都话有啲微雨噶， 唔得， 都冇、啊。雨水嘅嘢可能佢落咗，落咗跟住去到中间蒸发咗、啊，我哋唔知嘅呢啲嘢。 唔紧要，唔紧要。嗱，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0度嘅。展望一下未来数日，部分时间仍然有阳光。 嗯，咁咪继续阴阴天啦、嗯，即系可能真系如中哥咁样讲啊，有机会咧落出雨来咁啊。总之今日翻工翻学嘅时候就用多少少时间，因为始终系2023年啊第一个工作天咁啊、嗯。中哥琴日都有讲啦，话几岁加价啦，两岁加价，一岁减价咁啊。究竟可唔可以舒缓到交通 咧？就快知啦， 系啦，转个头咧，可能8:00啊、9:00嗰啲时间啊，比较 rush hour 嘅时间就会知道啦、 嗯。 我就觉得今日个路面上面多咗车好多嘅，明显地， 比 即系譬如上年譬如28、29号开始，有啲朋友可能请多几日假咁啊。今年开工啦，1月3号。不过开工咧，即系头先都同阿小白同埋钟哥咧讲咗一条片，话有啲人等钱使啊，喂，撞车党咧，元旦凌晨咧又出没啦，咁啊。街头啊，扮泥马碌地80次，碌足2分钟咁样， 泥马睇到都智慧不如啊！佢碌咁样碌法， 即系呢啲真系国际搞笑新闻嚟。咁当然啦，即系呢啲疑似叫做撞车党咧，就真系其中系一种敲诈嘅感觉就居多噶啦。讲、真 系嘅， 系啊。 不过咧，即系先要都要为嗰个哥仔咧讲句先，即系有可能啊，我哋唔知啊嘛，痛苦系佢啊嘛，有可能佢真系痛咧。可能佢真系痛，痛到点地点咗80下， 就是、 可能有呢个可能性。 嗰个石屎地咧、原本唔痛都会碌到痛啊。 系、嗱，我讲多啲内文俾大家听先啦。嗱、显示咧元旦嘅凌晨时分咧。該市民呢就揸車緩慢咁樣由旺角嘅洗衣街轉入亞街老街嘅時候呢、遇上俗稱呢個撞車黨嘅成員，咁只見呢突然有一道黑影閃出馬路啊、並且呢迎向車前啊咁樣，咁司機當然立即剎制啦，咁啊咁發現呢黑影係一個短髮嘅男子啊，喺呢挨撞之後呢演技大爆發，嗱鍾哥一陣可以參與一下呢個話題啊演技大爆發，直接咧原地躺平啊！翻滚近80次吓、连咧对面线啊，即系途经嘅救护车咧，都被吸引眼球啊，掉头查看咁样啦。一种咧 救护车嘛， 系咯， 睇下佢 先救咗佢先，系咯，救咗佢先。 一种网民直言啊，巴西球星括住吓、尼马嚟咗香港咩、因为尼马咧就好中意成日搏12码嘅时候插水啊，又嗌痛。其实今年少咗好多噶啦， 系啊， 不过 今年冇乜添啊， 系啊，成长咗啦，冇咁。 因为哇，你喺个地下度系咁碌碌碌碌碌，嗰个真系离晒谱。 咁啊，嗱，钟哥同埋小白都有睇到啦呢条片。咁你哋两个点睇咧吓？ 哎呀，咁睇咯，即系首先，即系首先咧， 直話都過咗，嗰架車慢慢行出嚟。咁我相信呢一個應該係新手嚟嘅、 嗯， 因為通常新手咧，你唔會揀一架高速嘅。即系一定会拣个慢噶嘛， 系咪啱啱入行？ 如果用冇耐 娱乐圈嚟计， 系啊， 佢系新人嘅阶段， 系啊，咁我一定要拣个慢，你又拣个快噶， 系啊， 拣个快，我可能有事啊嘛， 到时真系碌噶，到时， 但会唔会拣个贵咧？即系有时新人嘅心态就 唔会， 我一嚟第一步要接单大戏，即系接要接。一部大片咁样，会唔会系咁样 咧？咁睇下你想点啦，即系个人心态唔同啊嘛。究竟你系薄利多销啊，还是系谂住一次过做个大啲？ 咁似乎就咁睇，佢而家系薄利多销啊。 佢都知自己咩根强， 系咯，斩埋又知自己演技未系嗰个火候、啊。 我都系嗰句，因为我唔系当事人啊嘛，我冇办法。即係衡量到究竟佢個內心係咪真嗰個肉體係咪真係痛啊？可能佢真係痛咧，唔知啊嘛。咁要即係問翻佢先知。 係可能內傷咁啊，但係佢衝出嚟一定係唔啱噶啦。首先 係啊係啊，係好清楚睇到佢衝出嚟喎，仲要。 即係我阿 O 講演技啊，從演技角度。 係啊，我最想聽係呢啲 演員有兩種啊，另一種唔可以叫演員，即係人有兩種啦。即係從表演佢角度睇，一種咧就係、是。佢真係感受到痛苦， 嗯， 但係表現唔到出嚟，咁呢啲就唔啱做演員嘅， 渣啲， 渣啲，唔係就唔得啊，表達唔到啊嘛，即係譬如你內心係痛苦，跟住你個樣係笑嘅，咁冇可能，冇可能揾你做演員啊，大佬， 唔係喎，幾好笑，我諗到都覺得好笑，好痛啊，咁啊，好痛啊， 表達唔到出嚟啊嘛，或者嗰個表達嗰個情感。又或者痛楚未能夠打動到觀眾， 但唔係演技極致係反差咩？中國 這個反差未必太強，冇觀眾認受又唔得啊嘛。咁另一種咧就係、是、明明冇嗰種痛楚， 嗯、 但係佢完全展示到嗰種痛苦嘅感覺出嚟。咁呢啲就係上等嘅演員咯。咁、 哦 究竟佢係邊一種咧？你自己睇片你自己知啊。咁我就睇唔到佢真係痛楚嗰個部分嘅。咁但係咧係咪佢可能係第一種咧？佢唔啱做演員，但係佢內心真係痛楚，只係展示唔到出嚟啫。佢可能係嗰種啊嘛。 哦、 如果係嗰種咧，我就真係勸佢俾心機讀書， 嗯、 即係揾份工做，就唔好靠演技去呃人啊。 係、哎、 完全識唔到呢行飯。 佢淨係識到一個關鍵係咩呢導演未嗌 cut， 嗯， 導演未嗌 cut， 佢就繼續 咁啊唔啱喎，佢未去前置喎，前置係咩咧？攞翻本戲劇大師史丹尼夫拉夫斯基嗰本演員的修養出嚟先咯，真係 講咁佢而家喺個地牢碌，咁你想點啊？唔通你真係想好似睇拍戲嗰啲咁樣冚落個玻璃窗爛咗，然之後再喺上面打兩個關刀跌翻落嚟又企翻起身， 係 冇可能啊！如果係咁樣，成龍簽咗佢啦，唔、 啊、 會啊嘛，即係佢都係。碌下啦，即系嗰啲咁样咯。 系，不过有阵时路面上面发生呢啲嘢咧，都真系难搞喎。如果嗱，你哋系驾驶者，嗱，你冇理由落去教佢做戏噶。 嗯， 唔系你落去教佢做戏，我惊我成为2023年最最 hit 嗰条 YouTube 片啊，一定红，一定红。因为如果你系个车主啦，钟哥你揸车啦，咁我系碌碌碌嗰个人，唔好小白做啦，唔系我做碌碌嗰个，咁小白一定会拍。咁又靓仔。搵食行远啲，你通常第一句系咁啊。 题外话，即系你哋有冇见过？即系呢个就撞车党啊！你哋有冇见过啲喺街问你攞钱啊？ 有， 我唔记得带钱，可唔可以俾10蚊我搭车嗰啲咁样？有冇遇过？ 有， 你哋点样对付佢啊？ 唔理佢，我真系 ignore 佢噶， 即系掂行掂过。 我话我冇啊，我成日见到你啊，你唔系第一次噶啦，你问第二个啦，我唔会俾你噶啦。 我哋朋友嚟，朋友俾啲我用下咁样。 我唔知有冇讲过，有一次咧，都十几年前啦。咁、我喺湾仔唔系金钟有条回旋天桥，一路行翻落去演艺学院嗰度嘅。喺回旋天桥嗰度，咁嗰阵时好似翻紧去演艺嗰边嘅，落到去就一个女人，咁咧就问我攞钱，佢先生。我冇带钱喺身啊，可唔可以俾20蚊我搭车？跟住我唔知点解嗰日咧好兴啊，个人咧有啲躁。首先我谂，你嗰度搭咩车要搭20蚊咧？ 系， 如果你搭巴士，嗱港岛区你可以搭电车啊， 嗯、 你可以落问我攞几蚊都 OK 啊，问我攞20蚊，咁我觉得即系又唔知点样去理解啦。跟住我嗰日有啲躁啊，我就指住佢话，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女士咁样啊。你俾心機做嘢啦，你揾份工做啦，咁你就唔使喺度問人攞錢啦。咁你就算係你都唔好喺度即係問你。我見到你問完呢、這個又問嗰、那個，於是即係我鬧咗佢幾分鐘。跟住咧佢又企喺度，佢又唔喐，跟住鬧到咧， 佢覺得幾好睇，佢覺得幾好睇。 当年我都睇刑事侦缉档案㗎喇。估唔到二仔喺佢面前晓以大义。 跟住闹咗佢差唔多成分钟。跟住佢啊 ,ok,ok, 跟住佢走咗。即係然之后佢先至走。 可能佢成为咗一个好人。 嗱唔知嗱。 佢可能改邪归正喎。 洗心革面 系啊，全靠你啊，香港！ 多谢你啊， 啊多谢你啊， 我都 多谢钟哥啊， 又唔可以咁讲喎。虽然咧，即系我嗰日好似觉得自己好型啊，闹佢，跟住我隔咗几年，即系当下我都冇再谂。 又见翻佢啊？ 冇、哦，我都唔记得佢嘅样啦。隔咗几年之后咧，我突然间又谂翻呢件事啦。跟住我谂，哇、哦，有冇可能嗰个女人真系有事？真系问我攞廿蚊，可能系救急，即系可能你唔知佢发生咩事噶嘛？但系佢又唔好意思开声。咁所以咧，佢就係話：哎呀，我冇錢搭車，是但揾個藉口，希望籌到一啲錢。咁我又喺度諗啊，會唔會係我鬧錯佢咧？咁呢件事即係當然你冇得去揾翻個原因嘅。 會唔會你諗多咗咧？ 嗱，可能係我諗多咗。 但係有陣時 心點唔同咗。 電影嗰啲咧，即係嗰啲蝴蝶效應啊，嗰啲藍圖啊，嗰啲南韓電影嗰啲啊，如果你俾咗廿蚊佢，佢今晚就中咗個8000万六合彩。 嗱，就係 佢成立咗一個慈善基金，仲幫咗世界上更多嘅人添。係 啊，就唔知道 啊，係啦。 不過 原來最後仲要幫翻自己。 係啦，最後佢仲喺街经过嘅时候，当你冇钱，佢仲同你讲：年轻人，唔紧要，我俾翻你啊！ 所以 一个圆啊， 一个圆啊！所以去到最后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以后遇到呢啲事，我会点做咧？其他人我唔知，我会点样做咧？我会问佢：喂，究竟你系真系需要啊？定系冇咁嘅需要先，或者见到嗰个碌地嗰、那个， 碌地嗰、那个， 你系真系受伤啊，定还是唔系受伤先？ 系 嗱，如果你真系受伤咧，我陪你去医院啦、如果你唔系受伤嘅话，咁你就起身翻屋企俾心嘅读书啦。即系会同佢讲得一清二楚先咯。 系 就唔好喺度，大家喺度估下估下。 真系啊！ 即系嗰件事，我隔咗几年个心咪噏住。 系啊， 咁而家又解决唔到，我又唔舒服，何苦咧咁样？ 冇事嘅，你今晚继续为责社群得啦，钟哥。啲粗重嘢交俾我同小挖中咗佢啦。 继续呼下粗味。 全凭你眼神会发亮如水晶，迷途于星辰，你会前来引领。银河太远，尚有你这颗守护星，环绕我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是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和应。由你的声音轻轻呼喊名字，当中充满意思，漆黑之中给我提示，光阴的意思能给你宠爱，不管碰上任何事，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奇遇，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个消失方向与犹豫，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无人 知，银河你照明，既贵重而奢侈，沿途的光荣有你沿途恩赐，情梦与你做我这相依的信使，还比我更认真更在意，能怎去答谢这个天使。 做戏啊，揾翻下时候出嚟啊，佘诗曼啊，前排位置。 嗯、前两日咧，我又睇到一个咧，关于一个后生仔，28岁都系后生仔啊。咁佢咧外国嗰度居住，外国人嚟嘅，喺圣地牙哥嗰度嘅。咁佢咧就用咗个新嘅方法咧，去到为自己嘅居所。就諗咗啲套路，咁啊點咧？就又係我哋以前咧曾經都有諗過嘅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人住喺水上邊，係點樣咧？嗱，佢 formula 係咁樣嘅，佢將個 formula 咧就計咗落去，攞佢同埋自己攞個人工啦，同埋攞佢自己喺當地生活所需要嘅租金啦、衣食住行嘅費用咧，去到計算。於是乎咧，佢咧就選擇咗咧去到租用一個嘅遊輪嘅其中一個嘅單位。咁佢个计法咧， 大型游轮嗰啲咁样， 大型游轮啦。咁佢嗰个游轮咧，其实而家就话到仲系做紧嘅，因为嗰个船系做紧嘅， 未起好， 未起好噶。因为嗰个船咧，应该系同平时啲船咧系有分别嘅。 那个 分别就系咩咧？佢唔系净系得房，佢上面应该系有啲类似 apartment 咁样嘅。 哦， 系啊，系真系可以俾你住啦，同埋可以有可以简单煮食。咁啊，咁樣去到生活嘅， 即係一間靚嘅船屋咁樣係咪？ 類似啦，一間靚嘅船屋嘅。咁佢 個屋村起咗喺個海度啫。 啊，我又可以咁樣諗喎。 成個愛民村搬去個海嗰度， 海上邊 會點咧？ 係啦，而家啲遊輪都已經將成個 shopping mall 搬咗上去啦。咁啊，搬依一個屋村亦都細規模少少嘅，其實亦都唔係話做唔到喎咁樣。咁佢咧就話到，其實用嘅錢咧應該係會少咗嘅。咁但係咧。佢需要付出嘅金額咧，同埋佢嗰個借貸其實都幾驚人嘅。咁佢大概咧係要俾差唔多240万左右港紙。 哇！一間房啫喎。 但係佢嗰個租期咧，其實係好長嘅。佢租期係斷十年計，係12年嘅租約嚟嘅。咁佢咧就嗱，佢唔係買咗㗎，佢唔係買斷嘅，佢係租嘅。咁佢嗰個租約點解可以去到12年咧？有200几万咧？因為佢除咗租個房之外咧，租個單位之外咧，原來佢仲 join 咗另外一個 package。 係， 我都覺得幾特別。那個 package 咧就係、是、包咗佢啲咩？包咗佢食啦，包咗佢日常嘅開支。即係換言之，佢另外再俾多一嚿錢出去咧，就有一個全部嘅套餐。呢、這個套餐亦都包括咗咧就食物啦。飲品啦、啊就算佢話包埋酒精飲品啊、健身房嘅會籍啊、船上面嘅娛樂啊、嗰、那個 medical 即係佢嘅醫療嘅所有費用，嗱佢醫療嗰個其實好可圓可點嘅，淨係包你檢查啊，定係佢醫到幾多咧？嗱，佢冇詳細講啦，咁佢就係話包咗呢啲醫療檢查等等嘅服務，好啦，咁咪就成個成個期咧就12年，咁咪就要俾呢一個嘅錢係租嘅，咁佢就話到計過之後咧。比佢喺陸地生活咧，其實係平住一大截嘅。 哦， 係啦，咁所以佢咧，我唔知係咪淨係單係佢自己一個。 點解會平咗一大截嘅咧？即係除咗租金， 因為喺陸地上咧，佢話生活咧係每一樣，譬如最主要都係譬如租金啦，租金佢話咁樣計已經平咗啦。另外就係嗰啲食物同埋佢嗰一啲嘅，譬如係會籍啊。一啲需要嘅服務同埋娛樂咧，係會不斷咁樣去到上漲。 好明顯，呢個哥仔咧應該係冇住過喺水上嘅，佢應該嗰28歲啊嘛，28年嚟都喺陸上生活嘅。你睇翻香港，即係睇翻啲聽阿佳哥講啦，好多水上人 啊， 住咗成世都係想做咩啊？想上岸， 係啊，想上岸。 佢而家喺岸上邊住，就想落 水。 真係啊！ 到時洗濕咗個頭，真係唔知點算啦。 依家未有啲 YouTube 100种生活嘅，都有啲人真係落翻水嗰度住，不過位數啊少啲咯。有啲人住喺架車嗰度咁樣，因為睇睇下都覺得啊，真係人咧，真係有好多唔同種生活嘅方法。 真係100种生活。 有部分人咧，我都有見過，佢哋就唔係好似呢位係後生仔咁，佢用一個租嘅方法啦。咁啊，租其實有租嘅好處，因為佢投資咗落去，咁啊要。睇佢背後嗰個集團咧，經唔經營到咁耐啦？ 但係呢隻船咧， 會唔會出海嘅先？定還是佢原來佢永遠都係停喺碼頭嘅啫？會唔會出海嘅先？ 嗱，佢呢度冇詳細講，咁但係佢嗰架咧，既然可以起咁大架船嘅話咧，佢應該都會去下啲唔同地方、 嗯。 因為如果你淨係留喺一個地方，其實好浪費。 咁佢咪唔可以翻工咯？即係佢唔可以喺某一個地方翻工噶咯？ 咁咪做 IT 咯？ 哦，一系咁樣咯。咁咪我上咗船，啊唔好意思喎，今日隻船我聽日要出去公海喎，咁變咗我點樣翻工啊？ 做 e-commerce 嗰啲咯，依家好多人都係對住部電腦就開到工啊，最緊要上到網， 係啦， 上咗網就交唔到功課啦。 係啦、嗯，所以我就話而家有啲人咧，除咗好似租用呢啲嘅叫做服務之外咧，其實有啲係甚至乎，不如我幾十萬投資落個船嗰度，我就住喺架船嗰度啦，都有呢類人嘅、嗯。 你話如果自己有隻遊艇咁，我覺得 OK 嘅。呢啲咧我就覺得麻麻地嘅。咁、 嗯、 大隻船，正話都話啦，喂，可能會开嘅，通常呢啲咁大只船，咁多人住，上面一定有啲娱乐设施咧、 嗯， 必定有赌场， 系啊， 系 啊， 咁一定要去公海，出咗公海， 驶进圆环， 大大声问，到咗公海未啊？ 唔单止驶进圆环，直头系使晒啲钱啊！ 真系啊， 系啊，咁你无谓啊，你出咗公海之后，哎呀，好闷喎，冇嘢做，你做 I T 都唔可以做咁耐啊！行两个圈， 系啦、 啊，弊家伙， 到时真系洗湿个头啦，又洗湿个头啦。 即係睇咗好多經典嗰啲賭片 啊， 即係嗰啲阿炮哥啊、冼立文啊、侯賽恩又出嚟啦， 公海就唔好啊，聽得太多， 聽得唔好啊，一出公海，跟住阿紅爺啊，紅爺又出嚟， 有你啊， 帶你二百萬本票咁，sorry 講細咗，二百萬太少啊，二千萬瑞士本票咁， 攞住隻雞尖心就想曬我啦， 咁就冇啦。 要跟住會唔會之後又拍咗個賭片咧？不過即係2023年咧，進入一個即係新嘅一年啦。如果你想選擇你嘅新嘅 系啦，咁方式嘅 谂下嘅，不过又要即系睇下自己可唔可以 afford 谂下个可行性先。 系啊，呢、這个都系重要嘅。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医疗系统面对沉重嘅负担，多间医院近期先后宣布重大事件，意味无法正常运作。皇家急救医学院估计，每星期有300到500人因为延误治疗而死亡。有急救顾问强调，医护人员已经尽力，但是需要资源来支撑服务，建议政客亲身去到医院感受医护面对的困难。英格兰国民保健处的官员说，过去六星期去到急症室求诊的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18%，加上有大量新冠和流感病人占用病床，以及病床流转速度比较慢，都对医疗系统构成压力。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柬埔寨吉井湄公河大桥和接线公路项目举行开工典礼，柬埔寨首相洪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等两国代表和当地民众一共大约3000人出席。洪森致辞的时候说，大桥是柬中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密切合作的又一丰硕成果。大桥建成之后，将会促进柬埔寨东北省份的货物运输、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动农业、加工业和旅游业发展。王文天就说，大桥将会极大方便湄公河两岸民众的工作生活，既是设施联通之桥，更加是中柬民心相通的友谊之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7， 日元 130.82，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356， 人民币 6.9， 英镑对美元 1.206， 欧元对美元 1.068， 澳元对美元 0.68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69美元，卖出1830.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对出啊，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对出。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佐敦嘅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咗一段嘅宝灵街啊。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方向车龙就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 来自王维《终南别业》这两句诗，寓意就是说，有时看似身处绝境，但是希望呢可能是慢慢酝酿当中。套用在阿姐的歌曲中，就是上天想同歌中男主角讲的嘢。 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 作曲周国贤，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龙虎榜第六位。坐看云起时，阿姐刘盈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国剧830， 新居 剧中思源后天因为家庭变故而同精英女性顾清如产生巨大的人生差距，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走向亦都越发未知，亦都提到每个人的幸福标准都不一样，希望透过剧中几位人物对感情的真诚表达和追求，能够让观众从中寻找属于自己幸福的定义。 国剧830，新居 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你 check 咁耐 check 咩呢？开工啦！ 我检查紧啲电路接驳啱唔啱，电器操作又系咪正常，仲有化学品柜有冇受损啊？ 使乜 check 啫？放假前啊，咪 check 过一次咯。你睇，同放假之前啊一样啊，边会有事啊？ 你咁谂就唔啱啦。工作环境喺长时间放假之后咧，可能系会出现变化噶。唔 check 清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听实《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识放假前后工地工作嘅须知同埋检查嘅要点啦。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细个的时候阿妈经常说要快高长大，肥肥白白，开开心心。快高长大一早实现，肥肥白白直头超额完成，就是开开心心未必经常做到。所以2023年新开始，为屋企人做好的一件事，就是要每日都开心。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2023年1月3号啊吓，咁啊股市开局当然要揾啊，即系 Kenny 帮我哋睇细个市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系啊， 新春大吉， 系啊，新年进步，新年快上啊，个股市系咁上，系咁上就好啦。咁啊系咁系咁上之前咧，当然要问下 Kenny 啦。对于咧2023年港股嘅前瞻啦，咁啊交俾你咧，同我哋睇下大市好嘛？唔该晒， 好啊。咁啊，2023年咧就真系希望要好翻啲啊，因为睇翻2022年啦，即系旧年方面啦，其实就真系好一个比较奇特嘅一年嚟，因为睇翻咧就美元咧美债啦，同埋呢个美股份都系一齐去下跌嘅，呢个就系比较少有啲嘅，因为睇翻美债方面咧，原来都全年计咧只有10%嘅，咁另外咧，如果系美股计嘅话咧，因为嗰个系加息嘅阴影情况之下啦。咁所以啲科技類股份方面咧就特別受到影響嘅，咁啊納指方面咧其實蒸發咗個市值咧係超過1%添嘅，咁所以都睇到咧其實一個盈利源方面咧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啦，同埋都係經濟又好，資本市場又好嘅話咧都係難玩嘅一年嚟嘅。咁但係2023年嘅話咧，我覺得係會有啲改善嘅。咁咧係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喺舊年喺節目嗰陣時都有提過啦。咁希望咧就美國嗰個加息嘅情況方面咧。去到今年第一季咧，就應該係叫做告一段落啦。就算唔減嘅話咧，都起碼應該去暫緩咗加息嘅步伐先啦。第二咧就全世界嘅概念咧，當然就炒緊經濟復常啦。咁尤其是炒緊我哋國家啦、內地方面啦，就係即係恢復翻正常嘅時間嘅話咧，咁啊對於嗰個係全球好多嘅資源嘅需求可能都會增加啦。咁啊推動經濟方面咧，都應該會有一個幫助喺度咯。咁但係咪完全冇？冇困難咧，冇呢個係冇暗湧咧，咁又唔係，因為始終咧，我相信咧，我哋而家憧憬緊美國方面咧，嗰、那個加息嘅情況方面咧，係告一段落啫。但係而家其實你睇翻聯儲局方面咧，嗰啲言論都仲係鷹派嘅。咁究竟係咪真係話可以咁輕易係即係解決咗呢個通脹同埋加息嘅問題嘅話咧？咁其實呢個都係有暗湧嘅。第二當然經濟啦，即係其實2022年就全球經濟都唔好啊。咁2023年咧，其實好多後遺症咧，我覺得都會係 carry 落去2023年嘅。所以好多行業或者好多嘅國家方面咧，都有好多問題仍然都係需要解決咯。 雖然係咁樣，但係都期望2023咧可能會好啦。咁如果係咁樣喺呢個期望底下咧，咁我哋應該望啲咩板塊咧？即係會唔會揾翻陣陣？我睇下啲大藍籌先，藍籌股係咪可以留意一下咧 ？Kenny， 通常我覺得個市如果見底或者係嗰個經濟方面大家炒復甦嘅時間嘅話咧，中哥都講得啱嘅。當然喺啲龍頭類股份方面咧。大家都會睇偏嘅，咁龍頭類股份方面咧，就我哋喺舊年都成日提啦，就今年嘅概念應該都係炒翻內需消費啦，咁呢個就必然噶啦，就都唔會點樣特別太大嘅問題嘅。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可以睇翻好少少，就係嗰啲係舊年年尾都有講過啲新經濟類嘅板塊咯，因為如果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嗰個係息口真係有機會喺今年見到頂嘅，咁對於新經濟嘅估值係有幫助啦。第二就係話嗰個國家政策啦，因為我哋喺嗰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嗰時咧，其實有特別講到呢個平台經濟方面個重要性嘅，咁所以希望咧就係、是、個政改上面咧就應該係告一段落啦。 咁就對於一啲係新經濟類股份啊、平衡經濟股份方面咧，個前景應該同埋估值最緊要估值方面咧，可以提高翻一線咯。 嗯，咁係啦。另外都想睇睇，因為其實內地咧而家好多朋友就會覺得啦，嗱，趁住防疫限制放寬啦、之後咧，首個嘅春節長假啦，咁大家一定會好轟動啊，回鄉探親啊、又或者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現階段有好多譬如本土出行嘅相關股份咧，其實係咪亦都會較提高一線啊？咁航空板塊方面又會唔會較為樂觀呢？ 你睇翻其實嗰啲旅遊相關嗰啲網站股份方面咧，就喺放假前都係已經升咗上去啦。航空股都 OK 啦。咁我諗都大家炒緊都係呢個概念嘅。咁但係不過小心咧，就係話已經係反映咗好多落去咯。咁當你高追嗰時嘅話咧，就我覺得要小心翻個回吐上面嘅風險咯。第二咧，我覺得嗱，即係樂觀，大家就喺樂觀睇嗰、那個即係復常。咁春節梗係好多人去玩啊、旅行啊咁樣。但係都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春節是一個內地好人流是很多的嘅時間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其實內地疫情係仲係惡化緊嘅喎，講緊，咁、究竟呢個春節係挑戰嚟喎？其實究竟春節之後咧，對呢個疫情嘅推動或者變化方面咧，有咩影響咧都要睇喎。其實你睇翻而家外國咧好多地方咧，其實有少少嚴陣以待喎，都睇下究竟會唔會即係有新嘅變種病毒啊，或者當啲人流咧就係活躍嘅時間咧，或者係互相。即係有啲旅行嘅時間嘅話咧，會唔會出現疫情新嘅變化？其實大家都睇緊呢樣嘢喎。 咁所以咧，即係要睇住疫情嘅情況咧，而睇下內需嘅方面會唔會受影響啦。咁啊，仲有角度，仲有啲時間，不如講埋內房板塊啦。嗱，上年2022年咧 ，Kenny 其實內房咧都真係做得幾差下。咁啊，睇翻咧數據咧，內房啊千億俱樂部咧只係減剩翻20間啫，咁啊！但系咧，會唔會喺太弱流強嘅情況底下咧，依家咧還可以進入咧千億俱樂部嘅一啲內房咧，仲還靠得住咧？而下年即係講緊唔係下年啊，2023年啊， 今年啊， 係還好咧呢、這個內房有機會升翻去啲好啲嘅水平咧。Kenny 你點睇啊？ 我覺得內房咧都係睇個別。個別發展啦，因為其實第一首先香港上市內房股都突出好多嘅。第二咧，其實佢哋嘅無論喺嗰個財務狀況啊、房地產銷售上面嘅話咧，都係非常之參差咯。咁都係嗰句，我自己覺得就國企背景嘅內房咧，我真係安心好多嘅。咁民企背景嘅話咧，就真係要個別去睇啦。咁同埋我哋喺放假之前都有提過大家咧，都要小心佢哋要出嚟伸手集資。雖然咧就係話即係三 D 戰嘅。嘅策略係解決咗好多內房啲融資嘅問題啦，但係我哋成日都強調咧，其實國家嘅政策係保交樓嘛，唔係話提供好大嘅流動性俾你去還債啊，或者係補充土地儲備啊等等。咁所以變咗，如果要應對外債咧，啲美元債嗰啲嘅話咧，我相信佢哋都要喺香港就集資咯。咁所以呢個就真係會影響到內房嗰個板塊嗰個升勢。我覺得內房唔係唔玩得嘅，但係你就我。自己覺得要現階段咧採取短線好啲咯，即係有翻10%+嘅回報嘅，你就 good 咗水段就獲咗利啲，就唔好睇得太長住咯。 係啊，咁啊聽到獲利呢樣嘅字節都係開心嘅。咁啊，散户股民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Kenny 聽日再傾啦，好嘛？唔該曬，拜拜。 唔該曬 Kenny。 拜。 有白米、糯米、薏仁、红豆、绿豆、花生、龙眼肉、红枣，咁就够啦。 你准备咁多嘢，煮咩啊？ 煲腊八粥啊！ 系、哦，系24节气当中嘅小寒啊！食腊八粥可以驱寒暖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星期四就系小寒，同屋企人一齐食碗腊八粥，咁就够晒温暖啦。 因为家凝聚爱。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头先同钟哥倾啦，即系话嗰个撞车党啦、我记得你之后就讲话有个攞钱党嗰、那个，你就晓以大义啦。同佢讲第一句系咩啊？ 咩俾心机揾份工作啦， 系啊，所以我今日原先嘅优惠咧，唔系揾工嘅，但系咧因应佢嗰句当头棒喝嘅说话， 就俾份工佢做啦， 梗系啦， 仲有边度有工好工啊？ 劳工处 系啦，劳工处嘅咩工啊？政府工喎，咁系啦，政府职位空缺，咁有十个兼职嘅政府工咧就招聘啊吓，咁样咁都几好啊，系咪先？ 系啊， 你唔需要话一嚟就做全职咁样，你可以 part time 做住先。 又或者可能屋企有小朋友要照顾嘅，咁如果你 full time 唔方便嘅，我就咁啱又想搵份 part time， 系啊， 机会嚟啦。 最紧要系咩？政府咧冇话拖粮， 系啊， 一定可以出得前粮 嘅。重不欠 薪，咁 呢个 part time 嚟噶嘛？ 系啊， 咁可能我啱啦， 你都啱啊。 但系全职我唔得啦， 点解？ 因为我一入职咧，跟住我就退休年龄啦嘛。 系啊，咦，你可以兼职， 跟住退休年龄。 其实咧唔好讲笑啊，佢有啲兼职咧，即系政府有啲兼职工咧，时薪咧700多元嘅。咁咧即系你如果一日做十个钟咁计，我容易计数啫，7000元一日噶。 嗯。 7000元一日， 我放低个耳筒啦。 即系7000元一日， 俾个地址我。 咁你譬如做十日，咁即系哇， 系咯， 系咯，就已经70000元啦。 系啦， 你做廿日， 我唔贪，我一日做， 你真唔贪， 做3-4个钟够啦。 我见到你啲眼神有啲 放低咗个耳筒噶啦。 我哋 做三四 本节目咧，都系导人向善嘅，所以你嗰啲撞车党咧，一听到呢个环节，麻烦你用纸笔记 做嘢 啊，梗系啦。你700多元一个钟、啊，你撞车都未必撞到咁多次啦、啊，系咪先？ 咩工种嚟噶？ 紧张啊，系咪？要揭晓啊！其实嗰啲有啲系啲专业资格嘅，系、啦，譬如一啲兼职嘅合约医生或者兼职嘅合约牙医，咁嗰啲啊真系直租嘅。 咁呢个真系要好俾心机读书喎、 啊。系啊，唔系。本身你读咗书先去做，系啦，应该咁样讲，系啦。咁有啲就容易啲嘅，容易啲嘅，系啦，容易啲嘅。系讲啲容易啲嘅先啦，真系啊！一听到你哋讲好似讲到遥不可及 咁样。跟住你一嚟医生，跟住可能系律师或者工程师，好难搞啊！ 又工程师， 唔系有啲职位容易啲嘅，包括咧呢个教育局啊，兼职嘅高级计划经理咁样啊， 计划经理 系啊，计划经理咁啊，时薪咧566元嘅，系啊， 我又放得 同创意好有关系喎呢个， 跟计划呢啲嘢咧， 计划 我耍家， 你耍家系啊， 耍家可以， 你 OK 啊，我帮你睇过下边啲所有入职嗰啲条件你全部 OK， 佢都系学士学位以上啊嘛，你又有硕士系咪先 ？OK OK， 系啊，其他搞得掂噶啦，我帮你睇过。 我有相关经验、啊。 不过咧，每星期工作咧唔可以俾你太多个钟，如果唔系你赚晒17个钟。 喂，够啊！ 每星期17个钟，即系 每星期、 啊。系啊，好多钱嘅，其实好丰厚嘅 OK 喎、啊，系啊，因为你时薪566元啊，系兼职喎，仲要 丰厚呢个， 你唔需要绑住，即刻计数啊，钟哥系咪？帮我计一计，566乘17系啊，每个礼拜有几多钱啊？ 嗱，一个礼拜都9000多元， 系啊系啊，所以你乘 如果翻一个月咧， 系36000咯，系36000咯，大概系啊， 我当四个礼拜38000多， 系啊，38000多系嘛，计埋啲零头，嗯。你做系嘛？唔紧要，呢啲全部都系公开公平嘅资料嚟嘅。 我睇到我把声都沉一沉。 唔使唔使， 喂，戴翻 headphone 先，戴翻 headphone 先， 中哥，戴翻 headphone 先。广播界别需要你。喂，呢、這个可能啱你多啲，可以惠泽社群，包括呢个咧民政事务总署嘅高级助理啊，喺呢个临时庇护中心嗰度咧。吓，帮助人啦！嗱，呢个时薪就相对低啲，但系个入职要求就轻松啲嘅，就唔需要读过大学啦，即系白啲咁样讲。咁佢系大概咧，叫做80元一个钟度，夜间咧就接近100元一个钟度。 哦， 咁都 OK 嘅。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你话 工时长啊嘛，呢个都 工时啊，佢有分嘅，譬如夜晚嗰个更咧，就系5:30去到朝头早8:30咯。 哦， 工时长9个钟咯，唔会太刻薄嘅。咁政府唔可以叫你做18个钟头嘅，我深信系咪先？你想做佢都唔会俾你做咁多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叫有保障底下去做啦，或者 夜晚系嘛？ 夜晚又有，日头又有，日头就朝头早8:30做到下午嘅5:30啦，就76.9啊，一个钟头。 冇嘢，同正话份工冇抵触噶。 系啊， 我正话份工即系嗰个 收咗工之后， 嗰个翻朝早噶嘛，学校嗰个计划师啊。咁呢個係翻夜晚嘅嘛，可以揀夜晚啊嘛。 同埋呢個冇工時限制。 係咯，冇抵觸㗎。我嗰邊翻完放工食個飯，咪去呢度翻工咯。 係喎， 係啊 ，OK 喎。 但係啲工就俾你翻曬咯喎。 咁唔係，冇話翻曬嘅，至少兼職牙醫同埋兼職醫生冇翻到住嘅。 系啦。咁你可能会话喂喺其实呢啲避暑避寒中心都请几多人、啊？我而家骤眼见咧，南区民政事务处又系请呢一类咁样避暑避寒中心咯。系啊，都原来都哦一路碌落去都幾多呢啲社區幹事嗰啲位咧，可以俾大家去試試咁樣咯。咁有另一啲你話喂唔想去呢啲避暑啊或者避寒中心喎、啊，有冇其他開心啲嘅嘢啊？咁可能有啲年輕人諗住叫做有冇啲搞下活動咁啊，都有喎、啊。民政事務總署咧有啲兼職嘅活動推廣助理啊嚇，咁時薪都有62蚊到啦，咁样咁啊 OK 噶，咁又系唔使大学毕业咯，你可以叫做搞下活动啊，或者帮下啲社区嘅人咯、 嗯。 我觉得呢啲一为神功，二为弟子啫，即系你搞下啲社区活动，见到啲公公婆婆啊，或者啲小朋友开心咧。你啲錢又翻到嚟之餘，又快樂又可以 double up 咧，個人都善良啲啊！ 成個社區都正能量多咗。 係啊，即係 就係、是、因為大家嘅貢獻。 係啊，同埋會幫到人咯。即係你搞下嗰啲社區嘉年華咧，舊時我哋細個咪成日有好多嗰啲社區組織咧，俾你譬如春節假期之前啊，可能叫做抌下波啊，射下籃球啊，跟住明明你射唔中咧，我好記得一個畫面嘅，就係、是、我一次射唔中咧，有個哥哥都同我講話，射唔中唔緊要。我都射唔中噶，不过唔紧要啊。嗱，呢个呢排铅笔送俾你啦，咁样。即系我哋细个啲文具，觉得好开心噶嘛，收到文具咁样。咁呢啲都系我脑入边记得嘅嘢咯，系啊。 虽然咧就话阿欧讲嗰啲工种咧，即系人工有多有少啊。咁大家打一份工，其实讲真，你梗系为嗰个薪水啦。 系。 咁你多有多搵，少有少搵啦，梗系为份薪水啦。但系我都话我做咗咁多年嘢，做咗四廿几年嘢。咁我其實最緊要係一樣嘢嘅啫，你打嗰份工，你一定要開心，你一定要揾到份樂趣先得。無論人工幾高都冇用嘅，好即係唔係話懶係清高咁樣講，即係你多多都唔夠睇心理醫生嘅。 係 啊，其實如果你打份工，你噏住噏住咧，你應該要份工，你一定要揾到樂趣先得。 嗯， 所以正話嗰個譬如話咩幫人哋去處理啲即係 社區嗰啲啊， 社區啊，或者避寒啊、避暑啊。 如果你覺得喂，我打份工都係想揾嗰嚿錢嗱。讲真，你打第二份工一样揾到呢嚿钱， 系啊。 但系如果你喺呢份工揾到乐趣，系帮人， 系啊。 人哋见到人哋需要帮助，你可以帮到人哋，你嗰份喜悦，其实就系呢份工最精髓嘅地方。 系啊， 嗰啲地方最多就系唔该啦，多谢啦，唔该啦，多谢啦， 辛苦晒， 同埋靓仔靓女咯， 系啊，靓仔， 系啊， 帮手啊， 系啊，真系啊，咁啊，可能 帮社区都好玩啊。有阵时社区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嘅时候啦，譬如嚟紧啊，农历年啦，农历年过咗之后有唔同嘅节日嘅时候咧，其实社区坊间有好多可能大家唔知道嘅活动咧，都系喺度即系发生紧嘅，都系可以氹大家开心嘅。 又嚟 啦，系啊， 咁有机会又揾下呢啲活动，同大家喺呢个优惠着数嘅环节去玩下啦。啊，跟上翻琴日先，话开嗰个储积分嗰个 app 咧，我开咗啦，决定咧做一个接近全年嘅计划啦，因为琴日1月2号开嘅， 即系你一年唔用嗰啲分系嘛， 系啦， 睇你储到几多分系嘛， 到年尾睇下有几多分， 一次过用咗， 唔系呢个系钟哥俾我唯一一个任务嘅，佢就系叫我开个 app， 佢好在乎究竟你一年年头到年尾储到几多分咧，咁样咁虽然到年尾嘅时候储几多分唔知储咩噶，但系想做一个咁嘅小实验， 但系如果你越清咧，咁你唔知究竟你储咗几多嘢噶嘛， 冇啦，我应该唔会越清。其实，但系我依家会记得叫做俾钱喺收银处俾钱嘅时候，嗰啲姐姐问我有冇储积分，我会记得讲咯。 有， 我有啲都改唔到口。 不过题外话，我唔知嗰啲积分有冇期限嘅，原来得几个月定半年，你自己 check 清。 咁要睇翻呢个， 要睇睇啊条款细则咧，自己睇清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头十个月一共接获1503宗网上投资骗案，较前年同期大增大约九成，涉及金额一共大约7亿7千多万，亦都较前年同期增加 1.1 倍，当中近七成个案同虚拟资产有关。 当中一个受害人在网上投资虚拟资产之后被骗去180,000。他去年九月初在社交平台认识一个自称在美国工作的虚拟资产投资平台职员，对方声称有内幕消息游说他投资加密资产，其后发现投资产品价格暴跌。警方发现骗徒复制一个存在多年的投资平台诈骗投资，那个假冒平台应该仍未移除。调查工作继续，提醒投资者可以透过搜寻器和域名工具查证平台的真伪。另外警方表示，去年采取的其中20次行动之中拉了589人，包括骨干成员，涉及881宗包括网购、网上情缘和投资等骗案。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莫伟廷说，自从0+3入境政策实施之后，已经有海外旅客急不及待到访，有信心在日后逐渐复常的情况之下，迪士尼可以在香港旅游业复苏之中保持中心地位。莫伟廷说，受疫情影响的这三年期间，乐园仍然推出多个项目给本地旅客体验，包括建造新城堡、多项日间和夜间汇演等。他又说计划未来开放新园区和更多舞蹈团合作表演，按目前大热的商品系列再推出更多新项目等，希望吸引更多的本地和海外旅客。另外元方计划在出年招募大约600个全职和兼职前线员工，以应付未来乐园的营运需求，当中餐饮方面的招募会是重点之一。莫伟廷说，目前未有上调乐园入场票价的打算，希望未来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之后，令到访客可以有更好的游玩体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函卢拉，祝贺对方就任巴西总统。习近平说，中巴是具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担负住共同的发展责任，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关系深入发展，已经成为发展中大国关系的典范，有丰富内涵和广阔的前景。习近平说，愿意同卢拉携手努力，继续坚定支持彼此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双边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配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和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比利时政府宣布，由于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激增，决定对来自中国的航班进行污水检测，以确定有没有新的变种病毒。卫生官员说，措施是额外的监测，以验证比利时在中方收到的数据是不是准确，又说理解部分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乘客未必会在飞机上使用厕所，所以这一项措施不是为了追踪人员，而是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利时同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埗之后7日内出现病征的时候检测，但是不会强制执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5, 日元 130.77,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57, 人民币 6.9, 英镑对美元 1.206,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1.07 美元，卖出 1831.500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咯，排到去彩虹村。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轉車站嘅交通意外咧，都係清理好。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對出，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小欖轉車站嘅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啦，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對出。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皇后大道東。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佐敦的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男朋友咧就系、是、创作歌手 Gary T 吓，佢都系一名咧即系创作嘅人马嚟噶。呢、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Moon Tang。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 than myself.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one, baby.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Why am I still crying so late? Or for some reason he doesn't want me to stay. 做流行歌手咧，拥有自己嘅风格系非常之紧要啊！佢绝对有自己嘅风格，同埋佢嘅声线都系好独特啊！呢个礼拜新登场占第九位，有 Moon Tang 嘅新歌《Bad Weath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为我的家人我要收敛下自己的脾气啊，因为今次的这个人期不知为什么肚里面这只小老虎乸很大火，搞到好像我都脾气大了很多这样，我知的，我知衰的，所以来近这一年我会好好收敛下自己，情绪不要这么容易火山爆发，为了我的家人我一定做得到的。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嘅冯小琴同埋童瑶饰演嘅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嘅上海市民喺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嘅故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 一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O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新嘅一年啦，新年进步，李嘉仁医生， 身体健康啊！ 帮我同阿小明讲啊，快高长大，听话听话，出啲好嘅作品，带个口信俾佢，帮我啊！ 好啊，好啊，好啊！嗱，虽然呢排咧上广州困难啲，唔得，唔系唔可以上 嘅。系啊，实有机会嘅，咁样嗱，新年新景象，新希望。今日讲啲新嘢，对于阿 O 嚟讲新嘢啦，唔知对于听众嚟讲又系咪新嘢啦？ 虽然系新年啦，我哋好多嘢唔怕讲嘅。 嗯， 譬如而家好多人咧就做 PET scan。PET PET scan 即是正电子扫描。 哦， 点解系呢？系乜嘢呢？嗱，有啲好多人有时不幸中咗有癌症。 哦， 咁癌症医疗好之后咧，我哋要知道呢啲癌细胞有冇周围走啦。 嗯， 咁我哋点知道边度有癌细胞咧？嗱，癌细胞就好得意，佢同身体啲其他细胞咧抢食嘅。 哦， 抢食葡萄糖， 系 咁、我哋就用呢个原理咧，譬如啊，你惊住你着你癌症啦， 系， 我哋同你打静脉，系有啲放射性嘅葡萄糖， 哦， 放射性，咁啊打咗入去咧，呢度嗰啲癌细胞嘅位置咧就会抢啲葡萄糖嘅， 哦， 咁我哋喺嗰度睇佢嘅辐射。咁就知道有冇走散啦。 嗯嗯嗯。 好啦，咁呢一样咧就唔系净系话啲癌细胞啊，又或者有阵时喺某个地方，佢嗰度啲有啲发炎啊，好紧要啦，亦都会用好多葡萄糖嘅。 系。 咁我哋打针啊，静脉打呢啲放射性葡萄糖，然后咧就等60分钟啊，你坐喺度啊嘛，60分钟。然后咧就入部机器啦， 系 即系好似啊，即系一个样就一样嘅， 哦，即系科幻片嗰啲咁样推入去咁样 嗰啲， 哦， 大概10至20分钟就做完噶， 嗯， 啊，亦都唔需要打麻醉针噶。 咁，嗯， 当然有啲人有呢，这个密室恐惧症、 幽闭恐惧症， 系嗰啲系惊啦，系好得意啊，嗰啲真系惊嘅，冇， 嗯， 办法。好啦，咁但系做呢样嘢之前咧，啊，好多嘢要小心要。会吩咐你点做？第一，做之前咧，做呢个正电子扫描咧，唔好食嘢6个钟头。 嗯， 你可以饮水。点解啊？我哋想啲细胞饿啲啊。 哦， 一饿啲咪抢食咯。 系， 咁啊容易睇到咯。 明白。 奶啊，饮奶啊嗰啲啊，唔饮住噶啦。 嗯。 啊，嗰一日吓，好啦，药方面啦，有只糖尿药叫 metformin 啦，好常用噶。咁啊，亦都系。嗰一日你又唔好食住，咁點解咧？係以前有一個研究咧，當佢做呢個電腦掃描等等咧，一打針入去顯影劑咧，呢，這個如果你係一路食緊呢一隻糖尿藥物方面咧，你會腎衰竭， 係 嗱唔知點解喎？呢，這個並非敏感嚟嘅，係， 嗯， 一個反應嚟嘅。咁同樣地咧，唔建議食中藥。因为中药入面太多成分，我哋唔知道，咁，嗯，所以呢某一只糖类药，某有啲中药咧就唔好食住啦。啊，仲有啊，你唔好话我日日走去运动喎， 系 做之前2-3日咧系唔好呢个剧烈运动啊， 嗯， 因为如果你剧烈运动咧， 系 嗰啲肌肉嗰啲新陈代谢咧就。好快 嘅， 咁，又系啊，抢食葡萄糖，咁， 嗯， 你根本唔系想睇肌肉嘅葡萄糖嘅 uptake 啊，所谓 系啊， 咁啊，所以佢反而你一打针佢去晒啲肌肉度，咁咪唔准咯，咁， 嗯， 所以话咧喺呢个正电子扫描之前嗰2-3日咧，唔好剧烈运动啊，咁呢啲咧就系做呢个 正田子素描要预备嘅嘢啦。 嗯， 咁啊，但系我哋而家好常做嘅咧，即系所谓做 CT 啦， 系 啊，电脑素描啦，尤其喺内地咧，啊一话你诶个肺有事， 系 个个排队，唔系照 X 光，系做 CT， 系 啊，因为佢话快、嗯、准好多。嗱，我当然香港未去到呢个咁嘅恐惧地步啊， 系 咁啊，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咧做呢个 CT 电脑素描咧。就要打顯影劑嘅、 嗯， 打顯影劑我哋頭先講過咧，如果咪方面咧，就驚你腎衰竭咧。但係好多時候咧，就係敏感，敏感咧最常見我哋知道皮膚敏感啦，啊又或者嘴唇好似啊食咗孖腸咁啊腫曬，但係我哋唔係驚呢啲，又好得意喎。打完顯影劑之後，其中一個敏感反應咧就係、是、嘔。呕咧，你平时坐喺度呕 ，OK 啊， 周地都系 啊。 但系如果你瞓喺张嗰张床， 咁 啊 整到件衫， 诶，衫系小事啊。 机器 唔系， 系咩？ 你一呕，嗰啲食物吞咗入个气管啊， 窒到啊，即系可能喺啲诶吞烟 啊，或者吞烟啊去咗咧、 哦， 有个所谓诶、吞咗入去嘅肺炎咧，你就麻烦好多。咁、 哦 嗯、所以话咧。嗯又是呢個敏感啦、嗯，我哋要好小心啊！所以又是啊，唔食嘢四至六個鐘頭，希望減少啲你會嘔啊咁嘅機會啦、 嗯。 啊，咁如果你真係你對呢個顯影劑有敏感嘅話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未做之前，俾啲類固醇， 哦， 減低你啲敏感，咁、嗯、先最好啦。 明白明白。 咁啊，仲有一樣嘢喎，又係其他呢個誒磁力共振啊 ，MRI 啦。啊！我哋有咩注意咧？入到去，哎，有冇戒指啊？假牙咁除咗佢啊？点解咧？佢唔系个惊呢个戒指有反应啊？呢个主要咧就系、是、如果有啲嘢喺个身嗰度有啲金属咧遮咗嗰个位，咁、嗯、啊做出嚟嗰度都黑咗，咁死啦！嗰度系咩嚟嘅咧？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拎走佢。 嗯， 啊，仲有，如果你有只。啊，好靓嘅戒指，金属嘅， 系假牙咁样，金牙咁点搞咧？ 嗰啲咪 剥咗佢啦，要系。 金牙呢个我真系未，好彩而家唔兴。 依家唔兴系咪？ 系啊，以前就冇 MRI 啊。 系 好啊，但系如果你只戒指咧，嗱一个理论嘅啫，或者佢同呢个磁场发生变化， 系 热啊，烧到只手指。 哦， 咁点啊？吓，呢啲又好得意。 系， 所以好多检查之前咧。你要聽清楚有咩做， 係、 一樣簡單啲，做超聲波睇睇個膽有冇膽石啦。 係啊， 膽石咧佢叫你又係叫你唔好食嘢四至六個鐘頭。譬如個膽囊，咦嗰度有一笪白色咗，係冇膽汁咧，咁嗰度可能係膽石啦、 哦。 但如果你食咗嘢咧，啲膽汁係咁擠出去幫助消化咧，嗰、那個膽囊咧就冧咗，一劈。 啊 ，collapse 咗所謂，咁啊變咗你咪睇唔到個膽石咯， 即係顯唔到出嚟啦。 顯唔到出嚟啊，唔係啊，你一定照到嗰粒嘢，係睇佢喺啲膽汁入邊冇咗個窿，咁、所以又係咧，係、做咩檢查咧、都係有佢嘅準備功夫。 明白曬啦，今日完全長知識，非常多謝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傾過， 拜 拜。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来到1月3号的这个大日子，原来今日和睡觉是很有关系的。不过如果你揸紧车的话，千祈不要睡住啊，我转头告诉你知为什么今日和睡觉有关系啊。 Protect you from paying for my sins. And I've been walking this earth long enough that death's a gift. Been 大家都喜欢睡觉的，大家都成日觉得硬系瞓唔够，如果可以嘅话，瞓多一两个钟都好啊！尤其是啱啱先至过完圣诞新年，应该都 party 得几开心啦。咁所以咧，每一年嘅一月三号就系 Festival of Sleep Day， 即系话要庆祝瞓觉日啦。除咗希望大家过完呢一个咁兴高采烈嘅星期之后，有咁多活动嘅礼拜，可以找紧时间休息多少少之外咧，都要留意一下其实点解瞓觉对我哋嚟讲系咁紧要噶。首先提过啦，对于驾驶者嚟讲，瞓觉真系可以直接影响你喺路面上面嘅表现噶。瞓得足啲，唔会瞌眼瞓，咁作为驾驶者嘅就会更加安全啦。而另外喺我哋瞓紧觉嘅时候，个身体同埋个脑部系做紧好多嘢噶，譬如话巩固我哋嘅记忆啦，帮我哋重新插电，令到第二朝早我哋有足够嘅能量重新出发。而最紧要嘅就真系对我哋身体系有好大嘅帮助。瞓得够啲，对你嘅心脏健康有帮助之余，甚至乎可以减低中风，又或者系患上糖尿病嘅机会噶。虽然今日都系一个要翻工嘅日子，不过如果可以嘅话，不如试下今晚早啲瞓啦。 无极的状态，徘徊在。 想的你银河，沿路坎坷，流水穷尽，树影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知叹息，提岸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漏，回流入脑海，跟他相一千世聚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空枪孤守，坐看我为你再遇。 将刘应廷的作品《坐看云起时》，今日都多云，系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添，天气咧就清凉一啲啦，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依家十六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68%， 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1美元，卖出1832.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亚街老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播道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喺天光道。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都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去到蒲岗村道桥底。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喺南昌站。仲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和斜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民以食为天，我决定再在厨艺上为家人再进一步，用美食俘虏住他们的胃，用心机留住他们的心。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CIBS 第39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咗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家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湿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 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2023年啊，第一个交易日啦，同大家咧睇睇啊，港股前瞻先啊吓，咁啊睇翻咧，即系美股元旦假期咧休市啦，咁导致咧上一个交易日咧要跌嘅，跌7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1点，至于港股嘅 ADR 咧就都要跌嘅，咁不过睇嚟今日咧都有机会咧平开平收啊吓，咁啊因为睇到咧新加坡方面咧个港股期指咧只系低水几十点。咁啊，转个头可能咧，即系有啲北水加持下，买下货啊，咁可能咧，港股今日有升势添吓。无论如何啦，2023年咧，都希望咁多嘅听众朋友投资获利啊！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机械人。阿欧同阿小白先问问你哋先，喺、你哋心目中机械人系咩样嘅咧？ 高达咁嘅样， 高达咁嘅样，有手有脚， 系啊，高达咁嘅样。 我以前我一直咧都系会谂机械人系一个人咁样嘅、 啊，一个人啊，机械人系 啊。但系近呢两年咧，我呢个 concept 有少少改变，因为可能见嗰啲。咩刀削面又话机械人啊？即系因为原来机械人系有好多唔同样貌喎， 系啊， 但统称叫机械人啫。 系啊，咁譬如话你有阵时上嗰啲网站咧，佢都会 check 你 ，Are you a robot？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系一个机械人，你唔一定要一个人咁样坐喺度督个掣噶， 系啊。 咁可能系甚至乎一个程式， 系啊， 即系我唔系咁样都得噶嘛。 嗯， 其实机械人嗰个人嗰个字咧，有啲误导咗大家。 系、 你一啲外国整车嘅地方。有陣時搬嗰啲即係框架啊、引擎啊，嗰啲都係機械人嚟㗎，但 係 即係一隻機械臂， 係啊， 一個零件咁樣，但係佢哋都叫做 robot 㗎嘛，咁、所以有陣時機械人一定一個人樣嘅， 可能係廣東話傳譯嘅時候第一天咧就真係要加咗個人落去咯， 咁所以大家就我一個人咯， 係啊，其實機械手臂又係機械人啦、 機械臂咯，要 係啊係啊，要特登加呢個廣東話先講咯， 甚至乎唔係似嗰啲樣都叫做機械人 robot 咁樣 啊， 咁我喺網上即係喺啲影片分享平台咧，最近睇咗一個。日本的机械人博士叫做古田贵之，咁佢咧就解答咗好多人嘅问题， 系 啊，几有趣喎！关于机械人，咁啊嘅呢方面嘅权威嚟噶嘛？咁佢第一个即系佢有个读者就问啦，佢话点解机械人要整到好似人咁嘅样咧？ 系咯， 嗱你睇好多电影又好或者咩都好啦。即系整到成个人咁嘅样喎，系咪有手有脚？点 系咪由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睇嗰啲动画， 系 小飞侠啊，无比迪系咪叫无比迪定小飞侠嗰？ 唔系嗰个 阿童木， 无比迪系嗰条鲸鱼，巨鲸无比迪啊嘛。 系啦，即系由以前开始睇咧， 當我哋人要同機器去到溝通嘅時候咧，我哋會好陌生嘅。 嗯， 但如果佢喺樣子上面咧同我哋差唔多嘅話，咁我哋就容易啲接受佢啦。咁所以係咪因為希望人類同機器個距離拉近啲，所以特登做到同人咁嘅樣咧？ 嗯，呢、這個呢、這個小白個答案就衍生咗幾個問題出嚟。係咁，第即係陣間會繼續會講相關嘅。咁佢第一個好簡單，佢話點解機械人要做到好似人咁嘅樣咧？ 嗯， 其實佢話就係因為整機械人嗰個人中意咯。 哦，咁簡單， 就係、是、咁簡單。 所以之後有啲機械狗仔就係、是、啊嗰、那個整嗰個人中意狗仔 咯， 係 咯，中意只狗咯。佢中意一個人咪整一個人咯。佢話絕大可能咧，就係因為呢啲科學家細個嘅時候睇咗卡通片， 哦、 覺得機械人係要一個人咁嘅樣，跟住佢大個成為一個科學家。不如我整一個咁嘅人出嚟啦、 哦，即係譬如我又睇嗰批動畫大嘅， 係啦。 如果我去整機械人嘅話咧， 整一個小童， 我 就 可能 出嚟攞小童出嚟。咁、哦、所以成日都話一啲科幻小説其實係科學家嘅搖籃嚟噶嘛，令到佢哋將來令到呢啲假嘅嘢變成真啊嘛。咁佢話就係咁簡單咯，同埋佢話科學家都有一種咧，即係偏向於瘋狂嘅感覺嘅、 嗯， 可以做一個瘋狂科學家，我整個人出嚟咯， 即 係有一個咁嘅諗法。 科學家我都覺得應該要瘋狂， 咁所以佢就要即係話大家只係因為製造者喜歡製造 嘅啫。咁、哦 okay, okay、 如果我中意整個機械臂，淨係整個 整隻手出嚟， 咁咪整個手咯， 鋼鏈咁樣又得， 整個人咪整個人咯，咁咪好簡單嘅道理。好啦，咁第二個問題佢就問啦，咁人去食飯咧？機械人會唔會有一日變到好似叮當或者哆啦 A 夢咁樣？ 要食嘢， 食豆沙包咧、 啊， 有冇可能先、 嗯？ 會食呢啲即係真係同人類食嘅嘢一樣嘅？ 我覺得 有冇可能？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會嗰 啲食喎。 點解我話會先？ 會嗰個原因咧係好似人咧都會食一啲冇益嘅嘢，同埋唔係為咗求生而食嘅嘢咯。我覺得咧。機械人咧，可能都會有一種咁嘅咀嚼權咯，同埋即係有一種、嗯、即係叫做興趣，即係想口嚼嚼咁樣。 好 AI 喎、啊，你講嗰個已經 人咧、嗯、有陣時食啲嘢都係食啲廢物噶嘛， 啊啊、 即係嗰啲廢物唔係為咗填飽肚子噶， 齋、啊、 食齋食嘅啫。嗱，譬如食煙咁樣，係咪先？ 明明冇益啊， 係咯，又冇益咁樣， 或者香油膠， 係啦，類似之如此類啦、啊。你覺得咧，鍾哥？ 係咪阿小白話唔會啊嘛？ 我覺得唔會啊。 點解咧？ 因為當我哋有機械人喺同我哋一齊生活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要面對住呢個糧食危機，因為人類一大嘅難關嚟、 嗯。 你個機械人仲要同我哋爭食，應該佢咧就算係都係會食我哋啲嘢咧，佢應該我咁講啊，科學家係瘋狂噶嘛。佢應該食垃圾，食咗我哋嗰啲唔要啲廚餘，然後咧就經過佢嗰個精密嘅計算，就變翻啲我哋可以食嘅食物出嚟。 咁、小白仲話講廚餘，咪即係又係食物，即係只不過 咁佢起碼唔會即係咁靚一個豆沙包俾佢摺咗啊。 咁其實根據機械人博士古田貴之講咧，佢話有機會嘅 嚇、 人機械人有機會可以做到好似人類一樣要食物嘅 嚇。 佢話譬如話能源不斷喺度變化緊，譬如以前你用啲即係傳統嘅地下掘出嚟嘅石油，咁而家都有太陽能啦、有風力發電啦、即係能源呢一樣嘢不斷轉化。佢話要製造有機性嘅能源咧，絕對係有可能嘅。 哦， 佢話問題就係有冇需要咁樣做嘅啫。咁佢話佢話簡單嚟講，如果食嘢即係人類食嘢，除咗係俾個能源自己之外，仲另外一種嘅賦予咗佢一種嘅能力，就係增進感情啊嘛。即係大家一齊食飯啦，咁啊有一種增進感情嘅方向啊嘛。 佢都係飲茶， 係啦。佢話如果有一日製造機械人嘅人覺得，如果坐喺你對面嘅機械人同你一齊食嘢，係可以令到你哋增進感情咧，咁佢哋咪製造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点解唔用翻另外一啲能源、要用一啲有机性嘅能源咯？ 呢个都有趣，即系坐喺 个 对面，同我一齐饮普洱食烧麦个机械人。 机械人啊， 系啊 系。跟住佢后边会继续讲相关嘅嘢，几有趣 嘅感情系嘛？ 咁话人类几时会有一啲同机械人几时有一啲同人类一样嘅外观啊？即系望落。我真係分唔出你係人定還是機械人， 即係有頭髮， 一樣嘅喎。 咁咪設計者自己想咯。 嗯， 如果唔係個機械人應該唔會。 但科技未做到嘛，而家係嘛？ 嗱，即刻答咗你先。佢話唔係，其實技術上已經可以出現。 係， 已經可以出現。 就嗰啲日本 reception 嗰啲 類近啦。 嗰扎 問題喺邊度 即係點解唔能夠普及呢？佢話因為就算你見得佢幾咁真，佢話對一個機械人，因為佢冇情感啊嘛。佢話其實你越做得似一個真人啊，越係似一條一用一條啊，越係似一條行走中嘅屍體。 哦， 因為佢冇情感，冇感情，佢只係行緊啫嘛。係，咁即係冇生命啦。咁啊，越似你只係越係覺得佢行緊嘅屍體咯。係，咁所以。究竟有冇需要？又係有冇需要 咧？呢個機械人博士應該就暫時未將個人工智能擺落去機械人。 陣間會講， 因為頭先講緊行屍走肉嘅狀態，就即係佢仲係冇思想嘅。 你知唔知我即刻諗起行屍走肉嘅機械人即係冇靈魂啦？我諗起咩咧 ？RoboCop 鐵甲威龍 用個人個腦， 係 啦，個身體。所以佢呢度又講啦，佢話如果係運簡單用運動機能去分分嘢咧，機械人已經好過人類啦。 嗯，哦，係啊，係啊， 機械人佢可以即係跳高過你啊咁樣。咁所以話你要睇下究竟佢有冇呢個情感喺裏邊。所以正話我講到 AI， 其實佢係分開講，機械人就係機械人 ，AI 就係 AI 兩樣嘢啊嘛。咁跟住佢話咁呢度就係啦，關於究竟機械人最終會唔會有情感，即係就係正話我講過 AI 啦。佢呢度話。記住人工智能 AI 唔係人嘅腦袋啊。咁人嘅腦袋係我哋思考啊。咁去到而家科學家都未解釋到點樣思考啊。咁但係人工智能只係一啲數據分析。佢話只係一啲大數據嚟嘅啫嘛，不斷將以前發生嘅事變成一啲數據。AI 咧就係不斷去處理呢啲數據嘅啫。所以同人腦嘅運作咧，其實基調係唔同嘅。所以咧嗰啲唔係叫做情感。咁唔係，有陣時 AI 可以就係有啲溝通嘅方式噶嘛，即係同人，佢話佢只係製造咗一啲溝通方式啫，但係並唔係佢會有一個情感，佢只係不斷喺度計啲數據。以前如果啲人會咁樣問，你會咁樣答，攞一個大嘅數據，揀選一個最容易令大部分人相信同埋適合嘅答案答俾你 嘅。即係當個 AI 同我傾偈，我唔開心，佢令到我覺得哇，我好療愈啊！唔係因為佢明白我感受，而係一個大數據入面揾咗一啲嘅資料出嚟，呈現喺我嗰度，而佢知道呢個效果會最好，佢就選擇咗啦。 所以呢個係又唔同嘅。 哦， 好啊，好快講埋最後呢、這個，成日都話高達高達，咁究竟高達會唔會出現呢？ 出現咗啦， 出現咗啦，係啊，咁你會唔會坐入去呢？ 我想啊， 咁啊，博士咧就話你千祈唔好坐入去。佢話好簡單，如果喺太空還可以，即係因為佢周圍喐啊嘛，冇乜所謂。但係因為地球有重力啊，佢話高達18公尺高，差唔多成100噸咁重。佢話原來雙腳著地嘅時候咧，會有一個衝擊力會衝翻入個身體裏邊， 跟、 我哋個人都一樣噶嘛。你著腳落地 有反作用力， 有反作用力噶嘛。高达100吨，即系话佢有200吨嘅力会撞翻入个身里边。如果你喺地球控制高达，你喺里边嘅话咧，唔好意思，你可能已经散咗啊， 或者个驾驶舱要系啊，好有避震咯。 系啊，如果唔系咧，就已经变成碎片嘅话，人类已经可以做到高达，不过最好唔好坐入去。 明白， 呢个就比较安全啲。 好多谢你嘅资讯。 闪避球是由日本传入，经过改良之后，只是需要一个软球就可以进行的团体活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呢？现在就叫闪避球，以前曾经有个名叫做斗球的，不过我们都要说它叫闪避球。它的玩法非常简单，也都相当之有趣。闪避球的玩法是砸球攻击对方场内的球员，若果击中了身体而还未被该名球员或者内场队友用手接住的话，这一名的球员就立刻出局，而需要移至到外场的了。闪避球在90年代开始流行在美国和日本，其后引入去世界不同的地方，而香港的闪避球就在2000年已经能够在小区院校里面见得到他的身影了。唔好以为闪避球睇上嚟，喂，好似好容易玩，都系避开个波啫。其实佢非常之讲求技巧以及团体合作噶，要求紧密嘅合作性，可以作为咧就系企业培训啦，甚至乎咧放喺学校体育堂，俾学生练习出团体合作精神同埋手脚协调嘅。咁至于计分方法啦，当完场哨子一声嘅时候，裁判员咧最后就会计算一下双方喺场内球员嘅人数。两局的人数加起上来较多的一方呢就是赢的了。2023年会不会找个机会自己掂一掂这个闪避球，学习一下这种新兴的玩意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三十一， 星期二嘅早上一齐追踪三十一啊！有我哋嘅电视部嘅雷达喺度，嘟嘟嘟嘟嘟，喂阿畅喺度， 喂 over over 小白早晨啊 ，over over 哦收到啦收到啦，请问今日夜晚有咩好节目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啊，有呢个 Art Like 有条路啊，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会即系介绍一位本地嘅艺术家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香港嘅声乐家冯晓峰，咁啊冯晓峰咧佢系即系佢擅长唱呢个歌剧嘅花腔女高音嘅，咁啊我哋会介绍下佢咧，等大家认识佢多啲啦。即系原来咧，阿冯晓峰咧，佢除咗系中意演出嗰啲好经典嘅名曲之外咧，佢仲好享受嗰啲创新嗰啲嘢嘅，咁啊有啲新挑战咁话，咁啊佢会演唱嗰啲本地原创嘅歌剧啦，咁啊同埋咧，甚至乎去到呢个歌剧嘅拍嗰啲 video 啊，佢亦都好喜欢嘅，佢好中意尝试唔同嘅艺术表演咁话，咁啊近年佢又发现咧呢个空中丝带舞嗰啲优美动作，系啦， 咁似高温捆绑瑜伽啲 friend 嘅， 系啦，呢个空中丝带舞我都想开下眼界，咁啊佢又谂到捞埋呢个歌剧一齐有得搞啊，咁啊睇下咧。点样可以开拓一个新嘅演出方式咁话？咁如果大家即系对呢位艺术家有声乐家有兴趣嘅话咧，今晚七点半记得要留意呢个节目《Art Like 有条路》啦 吓。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咧，我哋嘅朋友啊，系边个？医生啊。 咁今集医生与你啊，咁今晚八点钟会同大家留意一下一个病症，就系、是、抑郁症啊。咁抑郁症咧系一个令人意志消沉，但系表面上咧可能咧你唔系好察觉嘅病嚟嘅。咁原来咧呢、這个情绪同身体健康嘅息息相关嘅。咁但系好可惜啊，好多时咧精神病呢个标签咧就搞到咧好多朋友咧延迟求医，搞到个情况咧恶化咗，咁错失咗治疗时机，咁其实好可惜嘅。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嚟一个精神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介绍下抑郁症嘅症状、治疗方法，咁啊等大家对呢个病咧多啲认识，咁啊少啲标签啊。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呢？ 咁带俾大家一个纪录片 mRNA 医学新希望。咁呢个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 mRNA 呢、這個技術啦，咁原來呢個佢發明咗好多新冠疫苗都係靠住呢一個技術嘅，咁但係咧由研發到面世咧，佢都比傳統嘅疫苗咧快咗好多，咁所以好多人咧會質疑佢安全性嘅，但係咧佢又真係有成效嘅，真係疏解到好多疫情嘅，咁另外啦，呢、這個科學家咧就話咧呢個 mRNA 呢個技術咧，甚至乎能夠治療癌症同心臟病咁話喎，咁究竟佢嘅原理係點嘅咧？有冇風險咧？咁想認識多啲呢一個議題嘅朋友咧，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節目啦 嚇。哇！癌症同心臟病咧，都係嗰啲唔知幾多號殺手嚟嘅喎。咁如果能夠嚇、我哋 kill 咗佢嘅話咧，咁啊唔使等佢哋嚇影響我哋健康啊，非常之好啊！這個 mRNA， 咁一齊嚇十點半鐘嘅時間睇睇佢哋到底係啲咩啦。唔該曬阿昌，拜拜。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关心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早上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啦，天气系清凉嘅，日间短暂时间都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大概19度，依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7%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头十个月接获1309宗涉及网上情缘骗案，较前年同期下跌大约4.6%，涉及金额就上升大约两成，达到5亿8千多万。至于受害人年龄介乎13至86岁。警方发现个案近一半涉及投资，骗徒会假扮专业投资者，比较多声称是虚拟资产投资专家，同受害人建立情侣关系之后，以低风险高回报作招来，诱使受害人进入假平台投资虚拟资产。有法律顾问提醒市民，虚拟货币或者资产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大幅升跌，若果属于非主流，甚至可以即日归零。投资之前应该充分了解产品特性和风险，又建议市民使用获发牌或者受政府监管的投资平台。美国总统拜登否认美国正是同南韩讨论举行联合核演习。南韩总统尹锡悦早前接受南韩传媒访问，话因应北韩的核威胁，南韩正是同美方商议以美国核战力进行共同计划和演习，而非纯粹受美国保护。不过拜登在白宫被问到是不是正是同南韩讨论进行联合核演习的时候，就作出否认。在拜登回应之后无奈，韩联社引述南韩总统办公室重申，韩美两国正是讨论共同计划实施涉及美国核资产的行动，以应对北韩的威胁。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说，南韩并非拥核大国，美国没有计划和南韩进行联合核演习，但是基于北韩发表越来越多的威胁言论，美韩双方承诺共同努力作出威胁，正是寻求加强信息共享和扩大紧急应对措施。比利时政府宣布，由于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激增，决定对来自中国的航班进行污水检测，以确定有没有新的变种病毒。卫生官员说，措施是额外的监测，以验证比利时在中方收到的数据是不是准确，又说理解部分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乘客未必会在飞机上使用厕所，所以这项措施不是为了追踪人员，而是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利时同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埗之后七日之内出现病征的时候检测，但是不会强制执行。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柬埔寨吉井湄公河大桥和接线公路项目举行开工典礼，柬埔寨首相洪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等两国代表和当地民众一共大约3000人出席。洪森致辞的时候说，大桥是柬中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密切合作的又一丰硕成果。大桥建成之后，将会促进柬埔寨东北省份的货物运输、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动农业、加工业和旅游业发展。王文天说，大桥将会极大方便湄公河两岸民众的工作生活，既是设施联通之桥，更加是中柬民心相通的友谊之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6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8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跌3蚊；美团170.6，跌4.1；阿里巴巴85.45，跌8毫。友邦保险84.95，跌1.85；恒生中国企业66.6，跌4；盈富基金19.54，跌3.8；中国平安50.9，跌7.5；药明生物60.6，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30.17，瑞士法郎0.925，加元1.36。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港金报17,040蚊，升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98美元，卖出1,82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排在虎山道桥底。还有较早前亚街老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波岛医院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这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蒲岗村道桥底。还有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丽业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为家人做好一件事。这件事当然是早睡早起啦。第一，早睡早起身体健康，第二，准时翻工可以保就业，是不是一举两得呢？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持久授权书保障长者失能或者失智的时候，授权指定人士处理财产。咁重要的文件，偏偏长者对佢认知不足，注册宗数甚少。点解持久授权书普及性偏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平安三宝。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0日。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日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今日嘅事，今日做。晨光第一线节目每朝6:30都有白元浩打俾你，到咗呢个环节，小白都会好开心，因为谂住可以叫上其他人同佢倾偈。究竟佢系开心有人同佢倾偈，还是因为好开心叫上其他人？咁就唔知啦。不过佢每次打俾我都会话：钟哥，你把声好醒、哦，所以佢就知道喺佢打电话俾我之前，我已经醒咗咯。你可能会问，点解咁早起身啊？系咪瞓得唔好？原因有好多，其一已经变咗习惯，因为好早要起身，有足够时间热身翻嚟开咪，唔系口齿就会唔伶俐。当然亦有可能系因为心神紧张，瞓得唔好。你可能又会问，有咁多瞓唔着嘅经验，可唔可以分享呢啲情况底下，你会做乜嘢呢？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继续赖床，特别是现在早晚比较严寒，在暖暖的被窦怎会舍得起身，但是脑筋开始转动，就会不断在想，将全日的行程逐样逐样想一次，跟着起身将昨日未做的事情完成了它。你可能会很好奇问，昨日的事点解今日先嚟做呢？细个嘅时候冇听过今日的事今日做呢句说话咩？系嘅系嘅，最初接触呢句说话应该系小学一年班咁上下啦。老师已经同你讲，需要做嘅功课或者其他事情，尽快完成佢，拖下拖下，咁就一日㗎啦。諗返转头，由小学到大学，有几多次你会喺 deadline 之前完成功课先？这个是不是由细到大培养而成的习惯呢？就算在家里，阿妈都会叫你做好功课先睡，但是很多时候一只手揸住支笔，另一只手按住本簿，那就睡着了。到天光起身，不断跟自己说，死了死了，还没做好功课啊。回到学校用9秒9的时间，写得几多得几多，当是做完了咯。随住年纪增长，这个习惯继续延伸，就会觉得有些事不需要一次过做晒，分开做都得。屋企要做的家务不用一次过整好，可以分开几日做。老板叫你做的事不用那么快完成，每日做一些已经足够。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所以没办法短时间完成，还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不需要一次过完成工作呢？经常听到有人说，不要拖得就拖，最后都要做的了。 呢、這个道理当然明白啦。所以遇到事情，你会拖得就拖，还是尽快做好佢，就是自己个人选择咯。话时话啦，如果每日嘅工作当日已经完成，咁咪有觉好瞓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心为你在某天伤过，在那夜分手，你讲过爱他更多。当天哭过、死过、疯过、没结果。当天你要我手接我，然后这天你却想再续旧日情，愿再会。 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咧，大家翻工嘅时候可能都轻轻含含噶啦，放咗一扎长假之后咧，咁啊翻工就比较上赶，咁啊可能连 lunch 咧都未必即系有时间去食，咁啊都要虽然都要联谊嘅， 唔使担心。 点啊？ 我哋有双送饭。 系啊，我琴日咧都食咗一个超快嘅嘢。咁啊，琴日喺九龙湾做嘢啦，即系已经开工，跟住谂住去嗰个展览中心嗰度咧买个快餐薯条汉堡包食啦，好多人、啊。原来咧，琴日系其中一个咩动漫庆典啊，唔知 C 一二三嗰啲，唔知类似嗰啲，我见好多人 cosplay 咧排晒喺嗰度，跟住我心谂，我摆低快快地谂住买个汉堡包啫，冇理由话唔食汉堡包食牛肉干，跟住咧就再入去嗰、那个S 字头咧食嗰、那个 this 嗰个啊，即系唔识叫嗰个咧，即系唔识叫嗰、那个，跟住就快食咗一个包咯，啊真系。生活逼人啊！ 哇，但系嗰度食贵啲嘅， 贵啊50几蚊啊！但我等唔到啦嘛，已经。但我已经用最快的方法 this 咁样噶啦，其实系啊。 而家咧，就算你去嗰啲成日食个包包嗰啲地方咧、你都要一早落定 order，即系用手机揿 app 系啊，揿定跟住收到 email 你先施然去攞咧。其实系要咁样，不过亦都即系奉劝大家。你收到 email 啦，你真系好去攞。 咁但系啲薯条未冻咯，如果唔系，咪薯条冻晒噶咯噃。 哦，咁又唔会话抽完嘅， 系咪啊？ 咁、又唔会抽完。我 题外话，即系阿小白讲开呢一个咧，有阵时我礼拜六日朝早都会落去嗰啲快餐连锁店， 系系 买早餐噶嘛。我就好少系用嗰个 app 嘅，通常我都系落去见到咩点啊咁样啦。咁但系咧见到嗰个柜面咧，就会堆咗一扎外卖喺度。 系啦，冇错。 咩嚟噶？因为那些就是用手机 app 嗰啲人落咗单，跟住佢有排都唔嚟攞， 系啊， 跟住嗰个台咧就剁全部都系胶袋。 然后嗰啲啱啱落 order 嗰啲人咧，嗰啲单咧攞唔到，因为直头咧冇位啊，冇位挤啊。 不过佢哋都有方法嘅，即系隔几分钟或者五分钟咧，又或者咧就将嗰啲咧剁搬到第二架嗰啲手推车嗰度咧， 系啊系啊系啊， 嗰度咧嗰度攞咧，即系嗰啲。 有几架手推车，嗰啲手推车就有几层添。 跟住话，咁你哋啲人落单，你又唔落去攞，咁奇怪嘅真系。 系啊，所以咪话咯，都要劝下啲人咧，你用手机落单其实系好嘅，即系都系方便嘅。科技发明咗，希望大家方便。咁你要去攞先得噶，如果唔系你堆晒喺度， 我唔得嘅。薯条 我留， 薯条冻咗 薯条冻咗咧，即刻唔好食嘅。依家嗰啲 系啦，所以我觉得系点样咧？你预咗，譬如我十分钟之后会去到。嗰间餐厅嘅话咧，咁你就十分钟之前就落单，咁你就十分钟去到咧，就算佢已经一早 pack 好咗俾你咧，都唔会差太远，咁啊会好啲。如果唔系你嗰啲，我怀疑好似半个钟， 系啊， 都唔知系咪自己落咗 order 自己唔记得 咗，跟住瞓翻咯，朝早瞓翻，当晏昼食 埋先啦。咁你瞓下先啦，真系 系啦。咁如果讲开今日啦，除咗大家可以食啲快餐之外啦，咁我今日介绍一啲唔系好健康嘅俾大家食，就系呢个嘅杯面。各大品牌的杯面都得，但我整的方法咧有少少不一样，其实都是啲加咗少少嘢啫。有啲咩分别呢？咁我哋落杯面，大家都好简单啦，系啦，加鸡蛋。我哋平时咧加只鸡蛋就咁放喺上边，系啦。今次咧原来有一个鸡蛋加嘅方法，可以令到成个嘅面质啦，同埋佢个汤咧有翻天覆地嘅改变。情况好简单啦，我哋平时加一只鸡蛋啦，我哋今次用两只嘅鸡蛋。两只鸡蛋，我哋先攞个碗仔打咗佢先，打咗出嚟之后咧就捞 发匀发散佢， 发咗佢啦，发咗佢之后咧，我哋就要个鸡蛋都要调味噶，但系调味嘅方法除咗系落黑椒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加少少鸡粉，或者如果你中意配合翻佢嗰个蟹味嘅，你可以落翻相应嘅一啲叫我而家咁讲叫增味剂，即系例如你加少少蟹膏。蟹膏醬又得嘅，因為坊間都有啲蟹膏醬，咁可以加落去，咁令到佢個味道咧更加強勁。好啦，再發好佢之後啦，跟住你就先將嗰個蛋漿咧就開咗嗰個杯面個蓋，倒落去。咁你其實倒嘅時候一定唔會倒滿啦，唔會倒滿，可能倒咗大概三分一、四分一咁樣，跟住先再加水落去。 落蛋先再加水啊？ 係啦，落蛋先，跟住就再加水，跟住咧好啦。你等咗幾分鐘之後咧，我等三分鐘。你打開佢嘅時候咧，入邊嗰個蛋同嗰、那個同個湯咧， 同個湯 已經融為一體。咁你嗰個蛋咧，由於佢蛋你倒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個蛋漿不斷黐住嗰啲面條啊，基本上就係硬嘅面條嘛。所以咧，佢應該當你製成咗之後咧，你一拉上嚟嘅時候咧，嗰啲嘅蛋漿即係開始變成硬嘅雞蛋咧，佢會逐條逐條面俾你黐住曬。你一拉上嚟嘅時候咧，咁啊面啦。 蛋啦，同埋個湯都有嗰啲蛋香喺度。 咁呢個即係好有趣啊！嗰啲即食麵類啊，即係你杯麵又好，或者包麵咧，即食麵類咧，同雞蛋係好配。 係啊， 係啊，係啊， 最簡單啦，早餐一個餐蛋麵，你真係覺得哇，嗰個麵你食個齋麵同加咗餐蛋 係 兩樣嘢嚟㗎。 係啊， 而家小白呢個又加隻蛋落去，又已經唔同咗。 我就貪心，我加兩隻蛋，因為我想將個效果咧就再做得突出啲啊嘛。平時一隻蛋可能打上邊，或者有啲朋友中意食完之後咧就加隻蛋落去做温泉蛋，都會有呢啲食法嘅。咁但係今次呢個咧，我比較常少見啦，就是、先加兩隻蛋，即前期功夫做多少少倒落去，跟住先再加水，咁你就發覺個效果咧同平時食杯麵個感覺咧係不一樣，而且因為有兩隻蛋咧，我覺得其實都係飽肚嘅。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個辦法。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想同大家講都係啲嘢食啊。咁我上個禮拜就去一間即係大啲嘅嗰啲叫做超市啦，咁買咗一樣嘢，咁啊叫做飯團樣嘅蛋糕。 哦， 飯團樣， 飯團樣嘅蛋糕， 即係甜品嗰啲蛋糕，真係 真係蛋糕， 真係蛋糕嚟嘅。 佢做嗰啲三角形嗰啲啊，即係嗰啲飯團咧，咪啲三角形嘅，出邊用啲紫菜包住嘅，佢係一模一樣嘅。咁我睇，哎，幾有趣喎！ 佢外觀都係 一模一樣， 飯團咁嘅樣， 飯團咁嘅樣，但你睇唔到啲飯噶嘛？因為佢用紫菜包住啊嘛。咁我睇下，咦，喂，真係一樣喎！但佢寫到明蛋糕，咁仲有好多味道嘅，即係同你而家喺坊間買到嗰啲西餅咧一樣嘅，譬如有嗰啲栗子味啦，有 朱古力士多啤梨芒果， 朱古力士多啤梨芒果，做個 cookies and cream 添，幾有趣喎！ 咁係咪有塊紫菜包住啊？都係冇啊，係嘛？ 佢外觀就係啡色嘅 啫， 咁啊即刻不如買啦，都有啲貴嘅，但係即係個好奇心驅使，試一次啊！ 幾大嘅 size 係真係飯團 一模一樣， 即 係一個飯團都係咁樣，即 係 一 佢唔係只有人頭咁大， 唔係一模一樣。咁佢就係話：哦，咁我好似一個飯團咁啦。咁啊，即係有好奇心驅使，揀三隻口味試下先。咁睇下裏邊點樣似一件嗰啲飯團啦。咁翻到去試一件啦，一咬一啖 切嘅，切住嚟食。 你可以切，唔係我就咁咬，咁咬一啖。真係同一件西餅係冇分別， 好嘢喎！ 原來裏邊係真係一件西餅嚟嘅， 但個外觀係做得好靚嘅， 個外觀只不過係三角形，跟住咧。佢所謂嘅嗰個紫菜咧，我都食唔到啲咩味啊！我懷疑佢應該係啲朱古力皮，跟住咧就染咗少少色，整到似紫菜咁嘅顏色包住。哇！我心知佢打個突啊！ 有冇味啊？佢嘅紫菜，即係佢仿紫菜嗰嚿嘢， 完全唔係紫菜味。你食落去完全冇飯團嘅味道，冇， 即係甜口嘅啫。 真係，譬如 係咪糖精嗰啲整出嚟嗰啲？ 你食落去，你咪等於食咗件西餅咯。即係譬如話你買嗰、那個 即係一個蛋糕咯， 栗子味嘅咪栗子味西餅咯，佢裏邊就係栗子味嘅西餅咯。你買士多啤梨，咪就係士多啤梨味嘅西餅。 嗰個係咩地方做嘅咧？呢、這、一個係、 我冇睇啊，我睇好似係日本嘅，好似係日本嘅。跟住我個心即係有一個單字彈出嚟啦，正 正 貴過一件西餅，但係你話整到好似個壽司咁樣，我以為佢裏邊係咪有啲米粒咁樣嘅形狀啊？ 少少地都好啊，有啲嘢取其意思啊咁樣。 唔係喎。意思都冇喎，冇裏邊咪就一件西餅。 佢喺個創意嗰度賺你嘅錢喎， 係個外形咯，佢整到咁樣咯，跟住裏邊咬落去一模一樣，個味一模一樣，係咪特別好食啲啊？又唔覺喎。 咁使唔使分開兩次食咧？即係如果一人份量嘅話， 冇啊！你一個人份量嘅啦，食曬㗎啦。咁跟住即係最緊要就係 即係幾廿蚊一嚿咁樣，即係可能你買兩嚿已經五廿幾六廿蚊咁樣， 買兩嚿可能成嚿水啦， 誇張。 我買一嚿呢一個。基本上等於我喺嗰啲西餅鋪咧買兩嚿西餅， 哇！ 我點解要買呢、這個？ 對咯， 份量細咗， 用兩餸飯去衡量，等於食兩餐兩餸飯啦、啊，已經咁樣係咪啊？ 即係有時好奇嘅嘢咧，試下咯， 係咁啊，係試下啲新鮮嘢啦。2023年，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